美國有很多盟友，這個是巨大的優勢。華盛頓應該表現強勢，與地區的盟友和夥伴進行密集外交，同時與北京方面保持直接接觸，並且在必要領域合作的重要性。白恩斯又認為，在新冠疫情上，中方自去年一月以來一直阻撓世界調查新冠病毒的源頭。中方早前表明，在溯源問題上一直秉持開放透明的態度，指出疫情溯源是一個科學問題，不應該被政治化。天氣方面，位於廣東內陸的一道冷風正是逐漸向南移動，預料在今天下午橫過廣東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微风。下昼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5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36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8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6蚊，升2.2；腾讯控股507.5，跌2蚊；阿里巴巴173.3，跌2.5。盈富基金26.78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94.44升4.4，中国平安60.5升2.15，港交所479.8跌11蚊，融创中国17.62升1.14，小米集团22.55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49，瑞士法郎8.462，澳元5.862，加元6.319，新西兰元5.605，欧元9.067。每百日元对港元6.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1点，跌74点。港金现价报16,5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5美元，卖出1,78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蒲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吕书院方向油塘啦，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一个讲述乔家五兄弟姊妹的家庭故事。他们在艰苦岁月里面彼此扶持，相依为命，展现平凡生活中的坚毅和美好。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十月二十四号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咧，自己咧喺出边仲有其他工作噶噃，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咧，要直接翻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数嘅，佢就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啲唔同，但好似又讲唔出有咩唔同。 而话放轻松已定了圈，话世情可以没有性，和情人闹翻胡言乱语，不需太感性。 Jocelyn 今次的创作和名词很不同的，除了将音频治疗中的音差声加入之外，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将平时我们多数只是在和音里面听到的一些声音和呼吸声放落去主旋律当中。作曲陈明喜、柯新峰，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柯新峰。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陈明喜《星之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咋，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风骚的生活由自己找寻的风骚范围开始啦！我系梁家章，早晨。 我系 Sarah 李丽蕊，早晨。 我系四平八稳周四马小强。 四平八稳，而家吞 pop 紧，系咪你啊？ 点解你咁中意呢啲咁嘅卢海鹏式嘅？ 我中 我见到佢谂起，冇办法，系啦，冇错啦吓。 而家吞 pop 紧。 好啦，星期四今日咧正正啊！星期四咧，我哋除咗呢一个爱好系列之外咧，仲有呢个睇主送啦， 睇、yeah, 主送， 睇主送，主送，主送我哋嗰个就叫做丰收食堂。 啊、 我想你是不记得了个名字 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反映我小时候成日站在看阿妈煮菜。 我又是、啊。 这个我以前二世。细个边系识喐啫， 企阿妈 唔系细个已经要煮餸啦。 我细个咧系有帮妈咪做乜嘢咧？咪搣牙牙菜嗰条嗰条边系嗰条 筋， 嗰条筋 你搣咗未啊？ 牙菜 嗰条筋啊， 大豆芽就要搣，系六诶细豆芽唔使。 我哋系做呢啲嘢噶嘛，洗菜啦， 系啊， 其他嗰啲唔使我哋唔俾我哋掂嘅。 嗰 个剁咩豆啊？ 嗰啲豆诶，你唔会咁样嘅咩？一条好长嗰啲豆角，跟住你就系要点解要剁咧？就系一定咧，佢要唔可以俾你长同。短，所以咧就譬如可能你系搣咗嘅就系有 四 厘米咁先算啦，条条都要四厘米咯， 四寸咁长， 四寸 哦 ，OK， 四厘米到啦，咪三厘米到啦 ，OK， 三寸到啦。 系系 三寸啦，咁跟住咧，你就系譬如你搣咗一个啦，跟住咧你就要将个头度度住佢，再搣，咁、哦、样先至唔会一啲肉，系咪？ 开始翻 个头尾要搣咗佢， 对嘢，系 咪啊？就呢啲咯，咁所以 唔紧 噶。所以我细个就系睇煮餸多啲嘅，就唔系真系 煮餸， 睇住 啊。同埋因为以前咧唔系而家咁先进，用嗰啲咩电煲啊，或者咩，以前系用火炭啊，即系用炭 火水炉啊， 炭啊， 我又未至于系嗰个 用炭炉，咁会更加危险咯。 我都系火水炉。 系啦，火水炉 后期就火水炉啦，火水炉好臭嘅。 我嘅铺头系用火水炉嘅，即系我好记得嗰阵味嘅，永远都系咧食饭之前啦，煲汤嘅时候咧，佢哋就要拎嗰个炉出嚟咧，摆火水落去咯，因为整好耐噶嘛。 个煲汤真系正， 嗰啲味道系会翻翻嚟嘅，系啊，你闻到嗰啲味，你会谂翻起嗰阵时候嗰啲细路仔嘅嘢。 啊，所以今日咧，听下阿昌哥教我哋煮啲咩餸。 哇，呢个真系好正。系啊，今日嗰个一定要学。 我行咗街市几次，我就决定煲今个礼拜， 系咪啊？好，有呢个歌曲叫做《Love Is Da Lang》啊。 喂喂喂！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The love is all around. Wet, wet, wet. 星期四嘅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吹微风。下昼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未来数天都系比较凉嘅，保重身体啊！千祈唔好冷身啦。早上气温都系20度以下。在呢个直播室有靓女啊李丽如啦，有靓仔啊马小强啦，同小弟梁继章啦，咁啊服侍住大家一齐倾下偈，玩下嘢咁样吓，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啊。 好啦，喂啦， 讨论区上面，讨论区上面咧就有一篇文章咁讲，咁啊我有我喺度咯， 系啊，你话你靓仔同埋靓女啊嘛，靓仔靓后生分险啊，我就咁讲，就因为我哋都食唔起啊， 咪系咯，佢背后有啲嘢， 你丽珍咁样系嘛， 靓嘅靓嘅。 叫我史氹强，我安乐啲。 生性比较 有啲嘢， 一啲嘢食唔起冇眼 睛。咁咪叫翻你史氹强咯。 好， 你中意 安乐晒。 史氹强 系， 强 系点啊，大哥？ 討論區上面咧，見到一個嗰啲叫港女啦。其實我覺得咩港女啊，港下我唔係好中意。 你冇咁話係啦，冇標籤人。 一講咗咧，好似人哋有少少覺得被 標籤咗咯，被 咪咯， 係啊， 即係 唔係咁好啦。總之唔係咁好。係啦，香港嘅女仔啦，不如咁講，香港嘅女仔咁咧，佢就喺討論區上邊，佢就有少少咧誒話啲香港嘅男仔咧。几廿岁人， 三十岁 以上啦， 三十加， 成日即系有时会着一啲咧，佢觉得好幼稚嘅卡通公仔 T 恤，仲要大大只嗰啲咁样。我马上咧就有一个熟悉嘅图画影出嚟，就我自己着住咧就，跟住有啲人喺背后就，哎呀，乜乜突突， 你有冇觉得 我唔觉喎， 咪就系咯， 我都唔觉， 我都唔觉。 嗱，其实第一， 我觉得你觉得 我成日觉得着衫咧就好个人嘅，即 系 自己中意。系啦，我冇侵犯到人啦，系咪先？ 冇啊！ 就算你觉得核突，咁你唔好望我咯。 啱啊， 又啱。 所有嘅嘢都系噶，你觉得唔中意嘅，你咪唔望咯，你咪 唔睇 咯。 所以我尽量唔望你哋。 我都系，我都尽量唔望你噶。你有冇发觉？ 除咗当然啦，自己有自己喜好啦。但系 Sarah 作为女仔啦吓，你又会点睇呢个话题？ 我觉得咧，其实咧，佢有冇留意到各大名牌子，其实基本上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公仔 T 恤，系每一年都推出嘅。 crossover。 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你真系踩咗好多。佢唔係 for 你話幾多歲啊，或者係啊 under 廿歲我先至可以著呢件衫噶嘛。咁、如果既然係各大名牌子，經過一啲 designer， 佢哋都仍然係覺得係要推出呢一樣嘢嘅，一定係有佢自己吸引人嘅地方嘅。所以我覺得嘅就係我唔絕對唔贊成呢一位嘅女士佢嘅睇法。 我延伸呢一個話題啦，除咗即係話你話幾多歲先著得呢一種卡通公仔衫之外咧，咁你係咪要確定一定嗰個腰圍唔好超過三五寸先可以著公仔 T 恤咧？因為有啲人個肚腩咧唔係話你嚇。是会胀大米奇老师的样子胀大当然得个肚子是不是将那些本来很 Q 的公仔变成怪物嘛 我反而会介意的就是bling bling bling bling 不要 就是那些闪闪闪闪 闪闪闪闪不要乱 就是那些男人中年大肚腩 中年大肚腩再穿件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公仔衫 再回来做风骚发户人 那 我们缩到很窄 是啊那个外号很窄 我们缩到发户很窄 锁定 你哋两个嘅矛头对住我啦， 因为得你有件咁嘅衫啫嘛，系嘛？我都冇啊，你知嘛？ 你有着咁嘅衫，同埋咁嘅身材，同埋有翻嚟做风骚人，咁所以我都缩唔到去第二。 中晒， 缺咗 两分，都指指你啦，都指系你啦。 系啦，真系冇办法啦。 点解你会买一件咁嘅 bling bling？ 系啊，我都好想知道。 其实我冇乜印象啊，你讲 有咧，有 佢有佢画过， 我讲过俾佢听嘅。 bling bling 之外，有冇公仔噶？ 有。 其实好失图嘅公仔， 失图啊， 系啊，即系 你系失图老马， 即系一个公仔嘅头， 咩公仔啊？ 嗰个其实类似米奇老鼠嚟嘅， 有类似嘅咩？系就系唔系就 唔系， 嗰个系 A 版嘅嘛？ 嗰个叫米里老鼠啊？ 嗰个有个名嘅，但我唔记得咗叫咩名。 咁即系抄噶啦， 唔系佢系牌子嚟嘅，佢拉长咗嘅， 拉长米奇老鼠嘅样啊， 类似啦。咁 Vita 你块面都 join， 即系总之佢就系老鼠，总之佢就系卡通公仔。OK， 佢系乜嘢就唔好讲啦。 但系黐晒啲 bling bling 喺 bling bling 嘅系啦， 就系咁啦。 咁特喺边个位咧？ 我问你啦，咁咩人着得呢啲 bling bling T 恤？ 我覺得起碼，我覺得其實男仔真係盡量唔好著咯，因為我覺得其實好靚啊。 好彩我 你收翻個靚字， 我只可以用呢個字嚟形容。可能著喺佢身上，我覺得好靚。第二樣嘢嘅就係即係 bling bling 咧，我覺得你起碼如果你日光日白著 bling bling 咧，係好易出事啊。 日光 日白幾時啊？大佬， 翻嚟做 你至少你去 輕談天下不如天生著 啦。佢嗰件衫可以著喺邊度咧？譬如可能你出邊再加多件西裝，係啦，跟住著條牛仔褲去飲咧，你就舒服啦。但係如果佢著嚟翻工嘅話，你覺得 我有冇著外套啊？ 你冇，你好似冇，仲要再加上你個肚。跟住咧就喺嗰个最重要嘅位置嗰度咧，即系可能系只撑大咗佢之外，重要嘅就系佢个肚喺度收缩。吸氣嘅時候咧，個冰冰就 臨死嘅掙扎， 我喺度 驚死你睇唔到， 好得人驚啊！知唔知啊？ 我而家問翻阿物主啦，阿馬書雄先生，點解你會買一件咁嘅冰冰 T 恤咧？ 係 啊，馬小玲，馬小玲送俾你咧，我想問你， 係佢買俾我嘅， 係啊，真係死你啊！ 係真係，我唔會買。 情人眼裏出殭屍就係咁意思啦， 明 白 係咪先？ 今次真 係 出咗個大殭屍啊！ 咁馬小玲有時 唔係， 因為馬小玲嘅眼中，馬小強咧點樣？ 系 啦， 系啊， 点样都系靓仔啊！ 啱， 佢冇考虑， 连佢唔着佢都 OK 嘅，咁你 更加中意。佢唔着嗰只，佢更加中意。佢唔着嗰只，佢仲两只身形添啊！ 所以马小玲 佢覺得佢加多件衫已經好好噶啦。 係啊， 係啊，我話 我哋好尊重阿馬小玲嘅選擇，係咪？ 嗱，其實如果 我哋唔係，我唔係踩佢。 唔係，如果我買咧，我寧願買黑色，我唔會買白色。 好啦， 我仲要白色添。 係啊， 白色啊，同埋 你聽日著翻嚟啊，我想睇。 冇啦， 我唔記得啦。 我想去你屋企撕爛佢，揾火燒。 我諗到啦，下個禮拜二就翻嚟。 冇啦， 點解要下個禮拜二啊？ 好核突啊！ 下個禮拜二下晝有 party 啊嘛， 係喎係喎 係啊。即系咁咯，我觉得系争少少嘅，同埋嗰件衫 oversize 嘅， 争少少啫。佢话已经一百分啦，而家系九，佢俾九啊八分，争少少就一百， 争少少，争少少就 OK 噶啦。 喺佢眼中系争少少， 我就嫌弃佢嗰两分，你认为我系嫌弃佢嗰两分系咪？ 争少少，嗰少少系乜嘢？ 睇小我， 嗰少少就系可能你同郭富城嘅分别。 系冇错，有时真系噶。 如果郭富城 差之分毫而谬之千里， 郭富城着靓到爆厂， 梗系啦。 爆 絕對係啊！你嗰件衫你不如送俾郭富城啦。 係啊，冇錯。 你有冇佢電話？ 我有。 我冇。 真係有個電話。 我冇郭富城。 我係三年前嘅電話。 我有阿黎明，你要唔要？ 黎明哥都好啊， 黎明哥都 carry 到。 任何人都 carry 到，係你啫。你送俾 Michael 佢都 carry 到。 唔好， 佢唔會啫。 多謝，敬謝不敏。我哋交俾黎明哥。 空空的街，千串細雨點。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气质的破伞，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外，没有你阴的天亦讨厌。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亦好。 重新演绎，我哋有黎明唱出《蓝雨》。 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痛着风东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天经过，留下漫天追忆，一生空。 斯林强，不如你都唱一个续集啦，叫《南乳玉》啊，好唔好？佢有南乳啊，咩南乳吉翻嚟啊嘛。其实咧，我都要赞翻阿小强嘅，因为咧、啊，第一咧，佢做节目咧好襟得玩啦，咁、啊、样。第二样咧，其实你真系带咗我一个好大嘅人生教训啊、 嗯！ 我 成 日你做嘅嘢，佢唔好做咯。 我系啊，我成日望住你，我就警戒自己嘅肚腩，千祈唔好俾佢放肆到咁啊！ 你冇肚腩过啊？ 系啦，你边有肚腩？ 如果我唔系成日望住佢咧，我就会一路。你唔觉得有啲嘢一放松咧，就好似倾江河日射咁啊？你系咪咧？嗱，我谂你最初都冇 expect 自己肚腩会升到呢个尺寸啦，系咪先？ 都系由你嗰时都唔系咁嘅。 系啊，三十、三十二、三十四一路上噶嘛。嗯，你唔喺适当时候勒住，咁我见到你，我就识勒住个肚皮啦，尽、嗯、量唔好俾佢嘭一声咁。 所以一盒饭就两日食两日啦，系 啦。跟住 越 肚屙，又再瘦啲， 又 再瘦啲。 哇！呢条桥好 系啊，我用心良苦。 系啊，原来 几日就中一次毒咁样食物嗰啲咁咯， 系自己排毒，唔好 梗 唔 好啦。学啦，顺其自然啦、啊。我依家日日都有举哑铃嘅，我话你听啦。 有冇举啊？ 是但啦， 你举几多磅啊？两磅。 你仲举得起啊？ 举得起。 O K， 几时举啊？朝头早定晏昼？ 瞓着觉啊嘛。瞓着觉。 傍晚举。 傍晚先至举啊。 晚举。 早上咧？ 早上唔举。 好啦。 好，十点半睇紧呢个风骚范围啦。今日天气咧，短暂时间阳光，28度气温。先喺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国务院今年10月17日决定任命何佩珊为海关关长，同时免去邓以海的海关关长职务。本港近日有79人感染侵入性乙型链球菌，当中7人死亡。医管局话死因未必与乙型链球菌有关。当局指部分个案曾经到荃湾洋屋道街市或者元朗基地一间公司。香港海鲜业联合总会主席李彩华建议市民在街市买淡水鱼时用眼拣，不要用手拣。如果真的要落手拣选，建议用胶袋隔住，千祈不要使用鱼档的共用毛巾。至于鱼档冰台上的冰鲜鱼，李彩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市民可以看鱼的光泽，鱼眼是否光亮，有没有凹了，无需用手拿起鱼来看或者闻。又说若果鱼不新鲜，离远亦都有腥臭味。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同一个节目亦都呼吁市民不要在街市徒手接触任何活生的动物，处理鱼的时候要戴手套。北韓日前試射新型潛射彈道導彈，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美方形容北韓試射導彈是魯莽挑釁的非法活動，違反多項安理會決議，做法不可接受。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說，總統拜登政府已經準備與北韓展開嚴肅而持續的外交關係，美方提出無條件會談，並且明確表明對平壤無敵意，呼籲平壤必須遵守安理會決議，為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進行持續和實質性對話。北韓常駐聯合國代表未有即時回應格林菲爾德的言論。北韓外務省發言人說，北韓的試射並非針對美國和任何國家，認為美國作出過度反應。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由於較貧窮的國家無法獲得所需的新冠疫苗，預料疫情大流行將會延至明年。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非洲只有少於5%的人口曾經接種過新冠疫苗，遠低於其他州的大約40%數字。世衛高級官員艾爾沃德認為，全球疫苗接種的速度需要加快，呼籲國家放棄在國際社會上領取疫苗的輪候位置，令到藥廠可以優先考慮貧窮國家的需要。又建議呼籲國家就早前承諾捐出的疫苗數量進行盤點。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微風，下午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展望未來兩三日較涼同有幾陣雨，朝早氣温在20度以下。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214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50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6.2，升2.4；腾讯控股509蚊，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4.74，升7.4；阿里巴巴174.2，跌1.6；盈富基金26.86，升4仙；中国平安61.65，升3.3；融创中国17.72，升1.24；港交所481.4，跌9.4；快手96.5，啱啱转咗，快手系报96.35，升2.5。小米集團22.6，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4，日元114.3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人民幣6.39，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5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61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6,5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4美元，卖出1,78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主要影响到和涌街同埋学园街出翻去七咸道北啦，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和涌街同埋学园街去翻七咸道北挤塞。咁至于较早前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国士道对出。喺尖沙咀嘅加拿分道就有水管急收，加拿分道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之间一段快线系封咗，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邓杨彤，过两日咧，我想喺你哋石山街度开翻个石山派，我想重工业风啲，不如你哋叫斯芬揸架重型车过嚟啦。 莫莉啊，重型车咧可能就唔系好夹石山街啦。杨彤你话咧 ？Masna， 不如叫斯芬净系攞条车胎嚟算啦，好唔好啊？ 其实重型车装拆轮胎咧都好多嘢要注意噶。如果想知道多啲职业安全资讯咧，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哋。 重型车辆要换胎，跟足程序勿贪快。我哋系石山街。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咪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冇错啦，有同朋友话佢好期待咧睇到你嘅 bling bling T-shirt 啊，马小强。咁、 no! 所以咧，你廿六号咧，我哋有一个大 party 咧，你不如着住咧，等大家一齐见证一下你嗰种 bling bling 嘅， 都好啊， 男性嘅魅力 得唔得啊？ 即系你着咗出嚟之后，跟住你换翻另外一件，系咪？ 得唔得？ 睇下点啦吓。 趁我唔喺度嘅时候啦，系咯，可以啊，唔该晒。 趁佢唔喺度，即系好多年之后。 明啦，我知啊，知啊。 趁我喺度之后，哦，即系我死咗之后，系咪先做好着？ 冇所谓，冇所谓。点我嚟做我件寿衣咪得咯？ 我都系咁样讲，我唔想讲。 系啊，唔好讲呢啲。 真系自己讲。 讲啲养生嘢好冇？唔好讲呢啲嘢。 好嘅，好。 养生嘅咧，嗱，包括咧人咧从食物里边咧得到啲营养啦。但系今日讨论区睇到日本一个女仔摆咗一样嘢喺个饭里边一齐煲咧，我就觉得听落奇怪，做更加奇怪。但系佢哋好似咧唔单止一个人做，好似传咗出去之后咧，陆续有人跟住嚟做添咁样样。 有得卖嘅。 系啦，就系话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佢。唔够铁啊！ 贫血啊！ 贫血啊！系啦，咁咧就摆嚿铁落去一齐煲饭， 我觉得有啲 奇怪嗬， 无谓 系啊，系咪啊？即系佢就要补铁嘅话，就要搵嚿铁攞一齐煲饭，你信唔信啊？煲汤都得， 梗系唔信啦， 佢煲汤都得， 我哋煲水 煲嘢啦，总之煲嘢啦， 系啦，总之你煲嘢 煲啦， 夜晚瞓天床咪就吸埋啲铁咯。 煲电话粥得唔得？ 吸电啦， 系啊，冇意思啊，真系， 我真系唔觉得系应该系咁样嚟去吸收噶咯。 不过咁，我有啲人相信嘅，咁所以有啲生产商咧，净做咗条铁鱼啊，即系你感觉上你唔系净系望住一嚿铁，好似一条鱼摆落去煲咁咯，即系可能感觉上系良好啲咯。 冇错，其实佢系咁样嘅，佢系来自有一位嘅，即系好有为嘅青年，咁佢就去呢一个柬埔寨，见到咧有好多小朋友因为咧就缺少铁质，咁佢就忽逢其想嘅话，就不如可以用呢啲咁嘅。又可能是煲麻煲麻咁样，等我哋可以咁样嘅途径嚟去吸收铁，而咁样系传开去嘅。咁跟住你而家就系有一位嘅日本嘅女网民啦，系啦个主妇啦就会咁做咯。有得卖嘅嗰嚿嘢，仲嗰嚿铁整到好可爱嘅，即系有啲咩史诺比啊、松次红啊嗰啲咁嘅造型嘅。 不如买啲食物仲好啦， 系啊，系啊，永远都系噶啦，系嘛？吸收铁质，我哋咪成日都讲咯，系啊，系人都知噶啦，去搵下菠菜莲咪得咯。 菠菜莲系啊，要买大啲噶， 大菠菜。大菠菜有分嘅咩？啊，有嘅，真系有分嘅。大棵啲嘅大菠菜，同埋嘅就系有一啲就系比较细菠菜，嗰啲叫做菠菜苗。 嗱，我话俾你听， 你做咩开心啫？ 你真系 love， 佢真系 love is still round 嘅，真系。佢兜緊 round， 佢而家喺度兜 緊 round。我講真嘅，你冇買餸，你唔知啊啦。 我梗係知啦，我頭先有講。 撐我係咪真嘅？ 真係有， 真嘅。 但係 食大條噶， 食菠菜要小心，有啲嘢唔可以溝埋一齊。 豆腐 冇錯， 係啦，打邊爐嘅時候啊嘛。 冇错、 但系打边炉实会有捞埋嘅， 所以咪就叫你小心咯。 小心， 好多时候 小心、啊、 又唔完全话系啊，即系食完之后 冇事，有啲食物相克相冲 系啦，系咁样嘅原因。 不过咧喺饭里边咧嗱，咁加嚿铁就真系自己决定啦， 我就 唔 会啦， 我都唔 加腊肠， 加一啲嘢系啦，好似阿英华斋加腊肠或者加另外一啲咧，你系会觉得成煲饭完全系变晒质嘅， 番薯 香咗好多嘅。 我阵间讲个秘密出嚟，呢啲咧我哋。唔外传 秘密点解要外传？点解要讲出嚟？ 你讲咗之后咪唔系秘密咯？ 你分享， 哦、你唔喺个咪同大家讲啊？ 唔系喺呢度，喺呢度同大家。 咁攬翻啦， 佢攬秘密啫。 系啊，唔好理佢。嗱，其实我琴日我都好开心，我琴日真系要同大家分享。我率先咧已经买咗一孖腊肠。 系，因为你讲过，系想食腊味饭。 想食腊味饭。 好嘅腊肠其实可以好贵 嘅。系啊，其实我觉得系唔使 嘅。我曾经以前咧，我试过又唔系实验嘅，即系我试过喺某一啲名牌买啦吓，亦都试过喺街市唔出名嘅。求其一抽 一粒，系啊，咪咁。 求其煎两条， 系啊， 其实都系咁上下啦。 对啊， 但系嗰啲名牌买到好贵， 好贵。其实唔使嘅，我真系觉得 系嘛。 系啊， 你寻日蒸咩腊肠啊？ 我寻日就系、是、我去买嘅时候咧，就系话最瘦嘅腊肠。 哦， 系啦、啊，即系其实个肥肉个 比例，有 肥 半肥瘦，有全瘦。 系、啦、啊，比例咧就唔好咁多。咁因为佢就系话，如果系咁嘅蒸出嚟会比较咸。我话其实冇所谓，我系中意嗰阵 香 味，我系中意嗰啲油渗落去嗰啲饭嗰度，滗出嚟嗰下。系、系啊，咁啊冇咁多嘅，咁但我就要一条啫，即系一猫里面嘅，我就一条啫，剪开佢，跟住又摆落去隔饭，直头系摆落啲饭上面都一路蒸，跟住哇好食。 但如果我系你咧，我有啲唔同嘅，我会加多几嚿鸡咯。 哦， 我觉得加埋肉，即鸡肉嗰种味深埋落咧，会更够。 我明嘅， 而家有少寡，即系单调啲。 我系咁已经够噶啦， 系 啊，跟住咧，哇食完之后咧，哇觉得个人好饱满咯， 好幸福系嘛， 好幸福啊！因为你有冇发觉一路煲嘅时候，其实你系全间屋已经充满。滿曬嗰陣 aroma， 你應該都好開心，好期待。跟住一食完之後嘅話，好開心啊咁樣。 係 跟住飲啖茶。 阿馬主角最中意擺咩兩個？ 係啦，呢個教我哋咯喎。 我哋嘅即係唔外傳嘅，我媽整嘅。 你要刪咪？ 你唔刪， 細聲啲。 你唔外傳啊嘛。 係啊， 刪咗個咪。 我唔知點解咧，以前我細個咧街市有啲獅子魚賣，你有冇見過食過？ 聽過聽過。 即係類似黃花魚咁嘅，但係細條啲嘅，即係六寸度啦。 好似類似係黃花，你定係講緊係石？九公啊， 唔系 狮子， 狮子鱼，其实 石九公系佢啫， 冇佢唔系姓石嘅， 我系姓死嘅，知 佢个名系佢啫， 石九公 姓要改， 石九公系佢，你唔好捞乱咗。 狮子鱼啊，佢肉质好滑好腍嘅，类似黄花鱼咁嘅，黄花鱼大， 因为如果我理解嘅狮子鱼咧系 细细条嘅， 系啊，一定就好似石九公咁大条到 嘅 啫嘛， 黄色嘅少少黄嘅， 好咁点咧？ 因为嗰阵时。呢只魚係最平嘅，但係而家 你使唔使由魚販嘅加細講起啊？ 嗱，我買個，因為嗰啲餸咧冇咩整啊嘛，佢就剪咗個魚頭去，咁咧就 煲飯 嘅，係啦，整個魚身，咁咧就喺個頭嗰度剪咗啦嘛，冇咗個頭啦嘛， 冇頭 咯， 冇頭魚， 就攞啲線綁住佢，所有魚直插喺啲飯度。然後跟住倒啲油，倒啲豉油落一齊蒸。 點解要直插？ 啲線點啊？ 即係佢打 頭先你個頭嗰 啲。秘密就喺呢度啦！哇，饭熟嗰时成屋香喷喷，揭呢个饭煲盖，扯翻条线上嚟，所有骨出晒嚟，剩翻啲肉喺度，哇，一流！ 哇，好聪明啊！ 但系 唔 外传 噶， 但系你个鱼咧成四五寸噶嘛，即系你个饭咪要好多先可以 唔 埋葬。 你个突出嚟噶嘛，就冇咁多饭。但系一扯，佢又所有骨出晒嚟，哇，好好味！ 哇，马老太 好 聪 明 啊！即系 真系不外传，系啊，咁你。即系将啲饭咧搞搞搞，全煲 就 系 鱼肉捞饭，哇好味！使唔使加啲咩嘢调味噶？ 唔使，因为倒豉油啊油啊， 熟油 好好 味，哇！ 真系真系真系不外传啊！ 不过 你两位 温馨提示，食完之后个肚咧有几大咧，就你自己谂。 嗰阵时个冇咁大， 因为太好食咧，你会系咁食系咁食。 你 又 系， 你 咁 又又系 谂到系几香。 谂到，因为其实我都中意嘅，尤其是你屋企你蒸鱼咧，你冇中意嘅就 系， 喂，我觉得嗰啲汁你 系 唔好嘥。 嗰啲水我饮噶， 系啊，舐埋佢啊！ 我真系我 蒸鱼啲水你都饮， 饮啊！ 蒸鱼嗰啲好饮嘅， 好好饮， 好 有营养 嘅。即系等于咧，你清蒸蟹咧，嗰啲蟹水都好好饮嘅。 系啊， 有嗰啲蟹壳流落去嗰啲味， 而家呢个时候又系我食蟹，又系一个 其 实 饮雨水我唔够胆讲俾人听， 讲咗啦，而家 系啊，成嗡嗡， 哇！ 系咪好多好嘢好食咧？讲起上嚟都开心。 饭上面个就有好多嘢嘅，例如我屋企嗰时候好中意嘅咧就系咩咧？佢摆啲番薯上去。 嗯 嗯，你中唔中意嘅？ 知道。 系啦，摆番薯啦。 未 同埋摆佢仲有啲叫木薯、 嗯、 啊，类似系咁样嘅嘢，都系一啲譬如可能系好淀粉好重嘅嘢。咁、其实你搞搞佢搞埋佢嗰度，又出奇地，又出奇地好食嘅，唔知点解。 你谂我好肚饿啦， 好丑都有啊，死味。 更多嘅好食嘅东西，一阵间出现喺风骚食堂。 Walking all alone, we do, so in love. Are we two that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So in love, so in love, in a world of our own, so in love. As we walk by the sea together, under stars twinkling high above. 这首歌叫 So Much In Love。 网上情怨恨别人，最终伤害的只有自己。人永远是这样的，人家扶了你一下，可能你很快就忘记，人家踩了你一脚，可能你会永记在心里面。很多人记住人家的缺点、错误，或者人家怠慢他的地方，就会耿耿于怀。而人哋咧就一面镜子啦，既然你对佢灯眉弄眼，个镜反翻转头都系灯眉弄眼，于是大家睇大家都系唔顺眼。原谅同埋怨恨系一念之差，当你心中装满怨恨，最终伤害嘅只有自己。庄子曾经讲过个故事，有两个小国争夺国土，长期战争不断，两国嘅士兵伤亡惨重。百姓民不聊生，呢两个国家咁醉心喺度打仗，势力系咪好强大？非也。庄子话俾我哋听， 呢两个国家就好似一个喺蜗牛嘅左足角上边，另一个喺蜗牛嘅右足角上边，令人啼笑皆非。庄子佢话：私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嘅欲望太多，就会丧失佢嘅智慧同埋悟性噶啦。一个人如果每日都系钻牛角尖，心胸就会变得更加狭窄，生活就会被更多嘅执念所困扰，快乐就会同佢无缘。庄子提倡嘅逍遥，就系要求我哋将自己摆喺一个更大嘅格局里面，将目光放远，好多困扰我哋嘅小小矛盾就再唔会烦扰我哋啦。当你生气，当你怨恨，对于伤害你嘅人唔能够带嚟乜嘢伤害，反为对于自己就会令自己陷入悲伤，伤害自己嘅身体。喺你嘅生活之中，有多值得我哋去珍惜嘅人，何必喺一个伤害自己嘅人身上浪费时间？所以生气怨恨系世界上最傻嘅事情。当你怨恨人哋嘅时候，你唔系惩罚紧人，而系惩罚紧自己。喺呢个世界上，会有人漠视你、误解你、欺骗你、咒骂你。不过要懂得好好爱自己，爱自己，摆低过去嘅伤痛，重新开始生活。当你原谅别人，亦都系解放紧自己，让自己同快乐再次接触。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 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血液科学会主席罗文辉医生， 血液科的肿瘤的疾病咧，你做紧化疗嗰阵就建議佢就唔係話唔打，不過遲啲先打啦。做完化療咧，不如因為有啲藥物咧係會壓抑個免疫系統咧，佢打咗之後咧，佢產生個抗體咧就可能冇咁高嚇。佢唔係話打咗係有害，只不過打咗效果冇咁好。啊，譬如我哋有啲對單克隆抗體啦，佢可以壓抑個 B 淋巴細胞，壓抑都好犀利嘅嚇。咁如果我哋做完呢啲免疫治療或者化療之後咧，盡可能叫佢三至六個月之後先打咧，你疫苗之後產生嘅抗體咧會高啲。啊，咁譬如有啲做咗幹細胞骨髓移植嘅病人咧，我哋通常嘅日都係三至六個月之後咧，等佢個免疫系統咧開始回復嗰陣時咧打咧，咁效果就好啲。概括咧，大多數病人咧，我哋都建議係打呢個疫苗嘅。就算我哋最常見啲貧血啦、貧血疾病，我哋有好多地中海貧血嘅病人咧，係長期需要輸血嘅，我哋都建議去打。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好，快到早上11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发言啦。咁啊，翻嚟咧，一阵间咧，睇完新闻之后咧，就会有风骚食堂。 呀、今日煲嗰个汤嘅话，你一定要试啊！ 冇错啦， 介绍啊， 冇错啦，阿猛。OK， 咁啊，记得一阵听啦。哦，28度气温，相对湿度79%。我哋听听新闻报告先，翻嚟继续。 学童机构进行的调查发现，本港今年度的平均加薪幅度介乎1.3%至2.1%，比广东省城市的5.2%至6%低。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香港人才管理协会及广东省人才开发与管理研究会在7至9月期间收回94间香港机构、12间澳门机构和196间广东省机构有关员工薪酬和福利数据进行调查。调查又显示，本港雇员平均流失率介乎8.8%至22.6%。職級越高，平均流失率越低，與去年差不多。其中，晉升及發展機會和薪酬是今年離職的主要原因。天氣方面，位於廣東內陸的一道冷風正是逐漸向南移動，預料在今天下午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微風，下午北風增強，氣温顯著下降。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5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6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5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5.6，升1.8；恒生中国企业94.78，升7.8。腾讯控股512蚊，升2.5；阿里巴巴175.2，跌6毫；盈富基金26.84，升2仙；中国平安62.65，升4.3；快手96.9，升3.05；融创中国17.74，升1.26；港交所483.8，跌7蚊；小米集团22.45，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53，瑞士法郎8.465，澳元5.866，加元6.324，新西兰元5.611，欧元9.071。每百日元对港元6.8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91。日经平均指数报29,161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6,5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36美元，卖出1,78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北去翻洪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咧，啱啱咧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已经清理好啊。七行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只系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士美飞路。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东涌屿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暑假。 二台话你知， 热辣辣，热辣辣，热辣辣，好热啊！ 发生咩事啊？是不是有火警啊？ 不是，只不过我冲了杯热咖啡，好辣手啫嘛。 吓死人咩？你又不是阿姐，冲杯咁热嘅咖啡做咩呢？不过如果工作场所发生火警，就真系大件事啦。常见嘅火警成因有好多，例如不当储存、搬运同使用易燃物品，或者喺有易燃物品附近嘅地方做消防工作。或者不当安装使用电器装置，又再或者电器装置欠缺保养而令到电线短路，都会引致火警的。 我都知道还有其他火警成因的，譬如没有小心处理火种和烟头，又或者消防设备保养不当，例如火警侦察器和花洒系统失灵，或者灭火筒冇定期进行检验，去确保良好嘅操作状态。 要防患于未然，就一定要保持工场整理，避免积聚杂物垃圾。易燃品嘅存量同摆放地点都要合乎法例，仲要远离热源或者火种。而电力装置就要由注册电力工程人员去安装同维修保养。 走火通道就要时刻保持畅通，防烟门要闩好，而且绝对唔可以上锁。有火警发生都可以即时逃生啊嘛！ 知道，安全系救命啊嘛！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我系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9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0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发汇人的拥趸呢，我都是啊，我听了好耐㗎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 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啊，十一点十三分噶啦，好快咧，我哋进入咧食嘢嘅时间，因为今日仍然会有呢个环节嘅。 冇错，就系有我哋嘅风骚食堂开饭。好啦，欢迎大家收 听。 耶，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晒昌哥。 好啦，嗱，咁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呢一个咧麻麻腩鱼吓， 好嘢味， 排骨系好嘢味嘅。今日咧我哋咧就饮翻啲汤水吓，而呢个汤水咧头先阿瑞话好正啊，睇见啲材料好想饮啦。 其实算唔算系一个汤水咧？因为我觉得其实可以当系餸。 系啊， 佢唔系佢系餸之余，亦都可以当系汤水，但系佢就唔会好似我哋煲汤煲到好浓。 OK， 饮清嘅 ，OK， 即系有渣食嘅。 系啦， 嗯。到底呢一个系咩咧？ 今日咧就介绍呢个咸菜凉瓜沙湾汤。 哇，全部都系我最中意嘅嘢。好啦，咸菜凉瓜沙湾汤。咁首先我谂都要了解一下啦，就系沙湾系。是点嘅鱼啊？鱼嚟咧， 佢就好似嗰啲牛掹咁样嘅，咁啊胀身少少，咁佢就比较阔高身嘅，咁啊窄身少少，咁咧佢嗰啲咧就我哋又称剥皮鱼。 哦，你讲剥皮鱼我就知边啲 系啦， 系啊， 都系嗰科啦，剥皮鱼嘅。 其实咧，阿昌哥，我好中意饮鱼汤嘅，因为我成日觉得鱼汤咧系其他肉类咧代替唔到嘅嗰种鱼类嘅味道。但系咧鱼汤咧，我自己嘅经验就亦都一样嘢咧，我唔系腥啊，我一定会用鱼袋，因为咧我试过咧。大啖咁飲咧，好容易中招啊！魚湯啊，尤其煲到半溶狀態，嗰啲骨爛曬咧，但有啲唔爛嗰啲細骨咧，係好危險，尤其是小朋友飲啊。 三蚊其實唔多嘅，但係咧啊，唔係應該咁講，三蚊咧都多骨嘅，但係我哋做法就唔多。 OK， 咁但係你講嗰個咧都係㗎，因為我媽咪去煲咧，佢哋係去到。番茄薯仔咧，去到尾咧，其實連我飲咧都好危險嘅， 少少危險。 係啊，基本上飲嘅時候嗰條脷咧，好似喺度蛋餃咁， 係 咁挑翻啲骨。 但係頭先我提嗰樣嘢，你會唔會都建議啊？即係用魚袋嚟煲？ 其實我建議嘅，咁視乎咧，我哋譬如睇下係煎啲咩魚啦，有啲細啲嘅魚咧，其實嗰啲骨係比較危險啊。咁所以要用翻啲魚湯袋， 細啲嘅袋，密啲嘅袋係咪？ 係啦，魚湯袋咧，你基本上去街市都 冇錯，我通常都用嘅。 但係今日咧，呢個沙灣本身我哋斬嗰件咧比較大件啲。所以咧，对呢件事咧就冇乜 可以未必需要 系啦。 OK， 好明白。 咁啊，三蚊又想问一下啦，我话会唔会系一年四季都有嘅咧？即系其实有时你明唔明啊，昌哥？我本身谂住今日咧想整理呢一个汤嘅，去到就冇喎。你唔系冇试过噶啦？ 咁有冇第二啲鱼去代替咧？如果真系冇， 如果佢 冇 一年四季就冇搞啦。 泥蚊咁样系咪？ 泥蚊唔得， 泥蚊唔得，就唔系嗰种 味。汤都好饮嘅，但我就唔系咁 泥蚊粥嗰啲 咁中意用泥蚊， 系 好多虫。 哦 okay, okay, 我明嘅， 系 但系都好食嘅， 系啊，好食嘅，好食嘅，但系处理麻烦啲咯。 冇错，咁有冇其他 马油都 OK 嘅？ 马油系啦，好，最好买翻三蚊啦，系咪？ 系 好嘅，今日嘅汤好。开始 咁啊，三蚊大约一斤半至两斤啦，大条少少唔怕嘅，呢个可以分两餐嘅。其实我哋，咁因为点解咧？我哋一半可以攞嚟攞汤，一半咧我哋可以腌咸佢，第二餐攞嚟就咁蒸完，摊同食又得，热食又得， 一味两用 系啦。咁因为你好难咧，一定系攞到嗰只 size 嘅鱼，有啲可能细啲添嘅。咁我哋攞翻嚟啦，叫佢帮我哋汤埋啦，咁啊剥埋皮啦。咁一条鱼咧就由头至尾咁样，我哋直刀斩件，咁啊一块一块。咁啊，斩翻四五件到啦，咁我哋轻轻冲水备用，咁呢个咧就要俾翻少少盐佢入味， 咁咧你鹹鮮鹹鮮啊嘛，咁夠鹹鮮出到個鮮味。咁我哋嗰啲我就建議用啲甜嘅鹹菜啦。咁就大約六片，咁啊涼瓜半條，咁啊加少少糖菌添，咁啊糖菌插碎佢咧，拉尾先擺落去嘅。咁咧，我個人中意連湯食粉絲，咁啊，所以我都會買包粉絲仔， 到時等埋落去。 係啦，主要調味就係魚露啦、糖。咁、我會俾少許雞粉嘅屋企就。 哇，好簡單啫喎。 係啊， 但 係 好好食、 好食啊！呢、這個好鮮味啊、 如果你要食埋粉絲嘅話，可以當係一餐好似食 係 啦，湯飯 當湯麵咁， 湯麵咁樣食都可以 嗬。幾包粉絲車落去啊？ 我有時會咁噶，見到佢有湯又擺落去咯。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到一個沙掹嗰個問題啦。咁、如果如果真係買唔到嘅話，可唔可以用其他魚嚟去代替？ 可以㗎，可以用馬油。咁或者咧，有啲人問係咪一定要用馬油啊？我唔食馬油喎，咁我就建議咧，食啲肉質滑身少少嘅，咁我又唔建議用蛋雞，因為佢本身個肉實， 係 佢比較柴少少，攞嚟滾湯又啱食。咁但係你話連埋個魚食落去滑咧，我就建議係沙掹啦，或者麻油，麻油嗰啲魚肉都比較 OK 嘅， 都係滑啲嘅。好啦，頭先你講到嘅就係話咧，我哋仲要用咧就係甜鹹菜啦。咁點解有鹹菜又會係甜嘅咧？ 因為咧佢有兩隻嘅，一隻就係 有鹹嘅鹹菜同甜嘅鹹菜， 真係嘅。 點分啊 ，B B？ 同埋咧，我冇理由舐下佢先噶嘛，係咪先？你借我舐唔舐佢甜定鹹咧？ 我覺得你咪 係啊，咁。佢系咪知噶卖嘢嗰个阿哥啊？我要甜甜菜，唔系甜咸菜，或者唔系咸菜。 张哥，我想问，其实有时你会见到啲阿婆咸菜，佢哋就喺边度嘅咧？就你去买嘅时候，佢先至喺个皮蛋缸度挖出嚟嘅。咁嗰啲就 系 咸菜。 系，唔系其实两者咧，系一只咧食落去系真系好咸嘅，翻嚟咧可能要啤水啤好耐。咁另外一只咧本身食落系带甜，但系佢都有咸味。两者 如果我真系唔觉意买错咸菜，我咪捞啲糖落去捞翻佢嘅咧。 我就建议基本上咧你要。浸水，啤翻清佢。你入糖已經入唔到噶啦，因為佢嗰啲 入曬味啦，已經。OK。 你要講緊話，即係甜鹹菜或者係鹹鹹菜，係咪即係等於我哋梅菜有甜梅菜，同埋有鹹梅菜嘅分別？ 冇錯。 咁但係仲有一個叫做鹹酸菜。 係。 咁鹹酸菜又係唔係可以歸入去即係咩甜鹹？唔係，因為我啲節目我試過有一次，佢哋個樣係一樣嘅。 係係。 我買錯咗，我翻到去咧係成烹嘢咧鹹到不得了啊！ 係係。 係啊。 OK。 咁啊點分咧？ 咁咧，其實佢因為我哋咧有啲賣，就好似你個一啱啱攞出嚟有啲係一包包抽個真空嘅，佢嗰啲啦，咁嗰啲你要界定佢，因為佢嗰度有 寫埋嘅， 係啦。如果唔知咧，正常你問佢，我斷佢應該 甜嘅， 係啦，唔會喺你面前舐嘅，應該 有個舐舐先。 你呢個甜，呢個甜，兩件事嚟嘅個味道。 咁啊，為咗我哋以免賣錯，因為我又講多少少，如果落多咗，買咗鹹嘅 點算咧？咁樣 咁如果真係買咗鹹嘅，咁我哋片薄啲，基本上咧揾水浸佢45分鐘。 哇！ 係啦，咁煮嘅時候咧，我哋可能魚露都唔好落啦， 慳翻佢。 其實有得教嘅呢啲，有得調味嘅嘢咧就係。我哋廚師嘅靈魂中心啦， 咁都 錯咗唔緊要，仲驚兜到， 係啦。 好啦，如果我哋準備曬所有嘅嘢之後嘅話，咁當然啦。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甜鹹菜，翻嚟我哋應該要點做？使唔頭先你所講要浸一浸佢啦？ 甜嘅就唔使噶啦， 甜嘅就唔使啦，鹹嘅就係要浸咗佢。係 啦，要浸一浸。 好啦，涼瓜咯， 涼瓜咧，我又唔中意食咁大嚿嘅，我建議咧， 先 開一邊 啊嘛， 係啦。咁啊，刮咗個囊啦，刮清個囊。咁涼瓜咧，點解有啲人話食甘，但有啲人話唔係，我食到苦。最主要就係嗰個囊，囊嗰個白，你刮得夠清咧，佢個苦味就冇噶啦。 同埋咧，涼瓜我聽講係咪都要出水㗎？即係浸一浸水，等佢冇咁苦㗎。 正常情況屋企我就唔建議㗎啦。基本上我哋炒埋一齊，炒埋一齊去煲，因為呢個始終係湯嘛。我哋早啲煲嗰啲味就會出曬出嚟。 好仲有昌哥，我想問嘅啫，涼瓜其實有兩隻㗎，有一隻咧就係比較 有一個長㗎嘛， 釘有釘嘅，一啲係長啲嘅， 一個好似燈籠咁㗎嘛， 買邊只啊？ 長嗰只。冇釘嗰只，有隻咧，你講嗰只燈籠嗰只深色啲嘅，係啦，咁我就中意用長嗰只，因為嗰只甘味會重啲。 明白，好就揾嚟啦，就係我哋將佢切片啦，係嘛？係 啦， 備用啦， 係， 糖芹啦、鐵粉絲啦、魚露啦等。 粉絲係一早我哋浸咗啦，咁我哋做法咧，先將啱啱落咗少少鹽嘅沙掹，我哋煎咗佢先啦。煎咗之後，我哋要拎翻佢，因為我哋唔可以由頭滾到落尾嘅。跟住拉尾煎完咧，剩翻個鑊唔使洗噶啦。跟住我哋就爆啊，有姜喎， 係喎，先爆咗佢先啦， 爆爆姜， 連 埋鹹菜、涼瓜同炒，咁啊落少少少酒，咁啊炒香咗佢之後咧，就直接落水啦，跟住由佢滾。 滚大约六分钟咧，等佢出味先。因为咧，我就唔建议凉瓜切得太薄，因为滚到可能我哋未落雨咧，滚到 冇晒 嘅，系啦。咁啊，切翻厚少少啦。咁啊，滚起咗之后咧，我哋落埋鱼。 嗯， 因为我哋鱼腌咗条味噶啦嘛。咁咧，再落去一齐滚十分钟。咁啊，我哋吸盖嘅，咁啊，防止嗰个水分挥发得咁犀利啦。咁十分钟后咧，我哋试一试个汤先，试咗个底味先，先自己调教翻自己心目中嗰个味口。 呢个底味应该系咩嚟嘅？等佢俾个标准喎。 系啦，其实咧就甘甘地有少少凉瓜味，但主要系因为食咸菜嗰个味，即系有个咸地，跟住有少少凉瓜，跟住又要食到咧三蚊滚出嚟嗰啲鲜味。系啦，因为三蚊滚出嚟个汤好正嘅，咁啊大滚佢。咁啊，如果咧真系唔够咧，我哋建议落鱼露，鱼露嘅渗透力咧比较强，因为盐咧比较硬净啲嘅个咸味。咁啊，落鱼露啦，少少糖调翻个鲜味啦。咁啊，基本上咧连埋粉丝抌落去，再煮一阵。 一阵你大概几耐到啊？ 我谂应该分零两分钟。 分零两分钟， 因为粉丝我哋已经浸到够淋啦嘛。纯粹抌落去煮一煮佢，因为粉丝我哋唔会话滚到有啲咩味出到嚟嘛。咁最尾抌埋糖菌搞掂。 哇！ 其实糖菌系咪真系当佢好似系葱花咁？ 系 嘅用法 系啦，因为攞个香味嘅， 攞个香味先系啦，就唔系要佢嗰个搭落去嗰阵味咁。 系唔使嘅，唔使嘅。 非常之好味。 但又好嘅，中意落芫茜嘅其实。 我覺得芫茜都襯呢個味啊，即係總之嘅就係有味嘅菜啦。 另外一個香味咧，引入個菜式嗰度又會唔同咗咯，成個菜式。 咁呢一個真係非常之好啦。我又發覺咧，你好中意咧，就係喺一啲譬如可能啲湯裏面咧，就所謂用呢一個魚露用嚟提鮮嘅。咁所謂嘅就係用魚露提鮮嘅話，係咪適用於任何嘅魚湯咧？ 係， 昌哥， 可以真嘅，但係要真係要適用咯。因為點解咧？魚露嗰個滲透力係好強。但系盐咧系纯粹攞嗰只咸，系啦咸香嗰只，即系比较strong 啲嘅，佢嗰只盐味。但系鱼露个渗透力好强， 渗透力好强系好定唔好嚟嘅？即系话佢意思，即系唔净止咸嘅，即系佢仲有一种鲜 味 嘅， 仲有一种鲜味，但系不宜太多，真系。因为咧好得意噶，我哋试完呢个味唔够，落少少先，再试系试唔到嘅。 系啊， 系啊， 系啊，就算你可能我试多几次咧，觉得好似都系争啲，其实已经够啦。因为我哋试咗第一啖啊，咁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试完咧饮啖水， 叫第二个嚟试咯。 要攞 阿爸嚟到你试啊，阿爸阿仔到你嚟试啊， 系啦， 系啦。同埋昌哥，我有人同我讲过咧，就系话咧，尤其是系汤咧，你试味咧，头先你又咁样讲过啦，就系话咧，有时你会试唔到个真正嗰个味道嘅。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哋话咧，如果你个汤冻咗咧，又会 唔同咗， 就会咸啲嘅， 系 真嘅定系假？ 真嘅， 有件事系， 其实系真噶，但系咧，其实佢味道冇变过，但系因为佢呃咗我哋嗰条脷，你 热嘅嘢嘅就系啦，冇咁 系啦， 唔即係你整到，如果你熱嘅時候去試味道嘅，就應該係 就會準啲嘅， 就唔會話太鹹咧，就係為之 OK 啦。因為佢同埋咧湯咧好得意嘅，你越飲越鹹嘅，越飲越濃味嘅嗰樣嘢。所以咧，其實我哋試味時候覺得差唔多， 就已經夠噶啦。 千祈唔好第一啖話哇正啊， 咁就出事啦。我意思係咁樣。 OK， 不過發覺咧温度咧影響好多嘢嘅，啤酒都係喎。啤酒好凍嘅時候咧，你覺得好正，一擺熱咗咧，哇！好難飲啊！ 冇錯， 嚇温度係幾影響個味道嘅，我自己覺得。 好啦，咁當然今日我哋煲咗呢個湯啦，咁啊又可以有埋呢個粉絲啦。咁我覺得真係哇，諗落都覺得好開心。 好喎， 係啊係啊，你中意食蘿蔔加啲白蘿蔔落去都得。 哇，正啊，白蘿蔔 好正。 白蘿蔔咧，即係你一打邊爐或者即係啲好味嘅湯汁咧，佢索埋之後咧， 係 正得不得了啊！ 嗯， 必正啊！ 係啦，咁啊頭先咧，因為有粉絲嘅關係咧，又會唔會因為驚佢索啊？所以其實咧，可能係嗰啲水。水方面嘅話，我哋要 多啲 滴滴咁多，又唔需要， 都唔係㗎。我諗要多一倍㗎。 啱唔啱啊？ 即係譬如我哋落個煲，我哋建議咧，一人可以飲到一碗接一碗半嘅湯啦。佢煮呢個菜就比較合適啲。咁粉絲當然，如果你太多就出事㗎啦。佢基本上索曬所有湯啊。 係啊，所以就唔變 少少， 可唔可以逐啲落㗎？譬如落咗一住先，咁跟住食完咗又再踢落， 當好似打邊爐咁啊！ 打邊爐，我一路食一路加粉絲得唔得？ 你又啱。 如果係咁咧，一係其實落護絲啦。 哦， 系啊， 护师佢又唔索水，但系又爽口，但系又做到嗰个效果， 都有好多配搭。 即系越讲越多嘢。 系啦，讲下讲下就变咗咸菜、凉瓜、萝卜沙拉， 粉丝护师 护师汤啦，都可以就变咗打边炉啦，系咪？ 仲有昌哥老师啊， 冇错， 好正啊，今日啊， 多谢 晒昌哥，咁啊，今日呢个汤圆陪大家玩得开心，食得开心啊 ，OK， 多谢，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喺呢度出现， 拜拜， 拜拜。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只会感到痴住，所有不都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莫取。你若是捧我亲我，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火加满。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乜啲怕都打住。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吸，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政府任命何佩珊为海关关长，免去邓以海的海关关长职务，即日生效。何佩珊成为海关成立以来首位女关长，邓以海即日起退休前休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何佩珊在香港海关服务30年，拥有丰富的部门运作经验，具备管理和领导才能，深信他定能够带领香港海关迎接未来的挑战。林郑月娥又感谢邓以海对香港特区的贡献，多年来带领部门在多项工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祝愿他退休之后生活愉快。何佩珊在1991年2月加入香港海关，任职海关督察。2010年起，先后晋升为海关监督和海关高级监督。2017年晋升为海关助理关长。2019年1月晋升海关副关长。 卫生防护中心证实，近期发现嘅侵入性月形链球菌感染个案有群组爆发。79个证实染病嘅住院个案之中，32宗感染源头相同，另外27宗个案是其他血清型或者与上述群组基因排序不相同的序列，其余20宗的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有待确定。32名病人分别是14男18女，年龄介乎31至87岁，居住在不同地区。初步资料显示，一半病人都表示曾经处理淡水鱼，当中部分人报称处理未经烹煮的淡水鱼时手部带有伤口，当中两人是食肆厨师，一人是兼职鱼贩。在中心接获通报时，根据医院管理局资料，32名病人当中两人已经离世，死因未能够确定与感染有关，另外10人已经出院。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香港大学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表示，早前进行新冠疫苗抽针研究，包括第一针科兴、第二针伏必泰，或者第一针伏必泰、第二针科兴。整体来讲，抽针是安全有效。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第三针加强剂的研究刚刚开始。研究方向是打了两针之后的人第三针打伏必泰。他指出，第三针选用伏必泰是因为伏必泰整体产生的抗体较科兴强，特别是对 Delta 变种病毒。他认为两种疫苗都需要加强剂，而科兴会迫切一些，伏必泰就可以等待明年。孔凡毅建议，从未接种新冠疫苗的65岁以上长者要尽快接种，并且建议打伏必泰，因为保护力会比较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微风，下午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8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7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4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92.4跌1.4，恒生中国企业94.46升4.6，腾讯控股508跌1.5，盈富基金26.76跌6仙，阿里巴巴174.5跌1.3。中国平安62.55升4.2，快手96.35升2.5，融创中国17.94升1.46，港交所483.4跌7.4，小米集团22.4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14.2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8点，跌136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4美元，卖出178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又有翻车龙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咁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排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天水围嘅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跟住桥昌路嘅快线亦都需要封闭，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高速落斜或者转弯，好容易发生危险，应该要注意行车嘅速度，适当利用刹车掣控制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搜罗更多日语作品，星期日准时播出。Baby, you can sleep.集合更多日本歌手，每星期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 今聴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天空海阔白云浩。 过去一年，你睇咗几多本书？当中又有哪一本令你印象深刻？会不会是今届香港书奖的决选书之一？第十四届香港书奖需要你的参与，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最喜爱的书籍和新晋作家。截止日期11月8日。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及香港出版总会联合主办。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逢星期四嘅爱好系列正式出现咗啦。咁、yeah. 今个礼拜咧，我同样都有分享啲歌曲嘅。 你好靓仔啊！ 唔好咁讲， 你戴个眼镜， 好鬼有气质， 好鬼有气质， 唔好咁讲，系啦， 人哋知嘅。 我咧呢个眼镜咧向两位学习嘅，因为咧有一样叫渐变镜，我由好多年前开始有渐变镜，我配咗咧我都冇戴过， 因为 我 冇戴过， 冇戴过。 佢话浮啊嘛， 我有戴，但系只系喺一啲真系做大 show 司仪啊，即系要企喺台上边，你唔想拆除嚟除去。 去嘛，喺台上面咁我会戴咯，但系正常我都唔会戴咯。咁因为我接受唔到嗰啲即系上边系睇远，下边睇近嗰啲。咁我而家尝试学习紧，即系我知你两位都戴得好 好轻松， 系啊，但系我唔得，我 因为我哋已经过咗嗰个你个眼球要接受呢一个 战斗。我而家睇你哋咧，我觉得好似喺水底睇你哋。 哦，唔紧要，你迟啲就会惯噶啦。系啊，当你过咗呢一个时候，你就会知，系啦，会知道系豁 然开朗，哇，原来前途一片光 明。多谢多谢啊！好，爱好系列今日嘅歌曲， 冇错，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一啲歌曲会令你想起某个人。 我即刻拿住啦， 拿住边度？ 拿住咩？ 开嚟拿住，系咪嗰啲咁啊？ 即五 开嚟拿住， 拿住。我其实都有谂过，系咪应该要改咧？因为 今朝问我改唔改？ 系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我谂若果讲紧话一首歌令你想起一个人， 你梗要讲边个嘛？ 同埋系故事， 系啊， 系嘛？故事对于你嚟讲嘅话，系紧要过嗰首歌咯。咁咪就听众嚟讲，会唔会觉得就系 咪分享啫嘛？ 又系嘅，每个人都有啲嘢唔讲得出嚟啊嘛。 点会唔讲得出傻猪猪 啊？嗰啲系咪？阿玲啊， 石狗公，石狗公的爱情故事， 爱上一条狮子鱼， 石狗公的爱情故事， 系啦，好潇洒啊嘛。 我先啦， 好， 都系我先啦， 系啊，你讲你古仔先， 行先讲先啦，我哋啲吓， 文清讲 呢个故事咧，其实咧都牵涉到好多年之前咧，同一个女朋友仔啦，咁样有个少少嘅少少个蜗居啦，咁样，咁个蜗居咧就系望住成个狮子山同望夫石， 哇，好浪漫， 即系嗰个。你知边度啊？即系望住狮子山同石，嗰个叫望夫石，望夫石咁咯。咁 狮子山同石狗公 喺边度嚟咧？ 咁啊，一片青绿啦。咁即系我记住望晒。 识唔识噶？嗰个 嗰一阵先讲啦。 咁我肯定识。 有 我估到系边个？ 一段时有几日咧，不停落雨， 好浪漫啊！ 仲正。 咁咧，我哋屋企冇咩做啊，咁啊都系听下歌啊咁样，因为又冇乜钱啦，又唔会周围去咁啦，咁啊摆晒啲 CD 喺度，咁一日佢就播一只咁嘅歌，咁我就觉得呢只歌咧同出边嗰个绿色嘅山，但系落紧雨啦，系好衬嘅，同埋呢只歌曲咧，我觉得佢头嗰两句真系好有诗意，即系好诗嘅感觉。 读你听下，等我哋估。 雨在风中， 雨在风， 风在雨里。 风在雨里， 国语歌啊， 是吗？ 冇错啦， 我不知道诶。 你哋听紧，跟住有咩做啊？你哋 边话听？ 你 哋 你听紧 呢首 歌 嘅 时 候，有冇啲咩做？ 听紧就听紧都冇啊，系你想做啲咩？ 唔系我问下你啫嘛，或者饮咖啡咧。 衰啊！你成日都要将啲咁嘅嘢讲到你咁淫亵嘅咧，点解？ 饮咖啡， 所以佢叫石狗公，精牌石狗公。 唔系，我问你饮咖啡有咩问题？ 饮咖啡。唔会系嗰啲时候啦。 呢只歌系李泰祥嘅作品。 哦，雨在风里，风在雨里啊，嗰只。 呢一个窗有啲霞气喺度。 系啊，哇，好攞命。 因为里边暖，外边冻， 出边落紧雨。 嗯，正。 两个人静静地，咁我就啊，呢只咩歌？咀嚼个歌词，跟住咁多年之后咧，我都每次听翻呢只歌曲，个画面又再出现翻。雨在风中。风在雨里，感情有时都系咁，好似有少少纠缠不清，想分开又分开唔到，做咩你又齐雨嘅作品？ 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不停风，风吹不断雨，风景雨停，让回 是我所有的回忆。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不停风，风吹不断雨。眼睛不看，耳朵不停，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假如一个下雨的晏昼或者夜晚咧，你听完呢首歌，觉得望出边嘅雨点咧，你会有更多嘅感觉的。 我觉得呢个真系衬衬头先你话咖啡啦，我就会衬红酒啊，系嘛？ Okay. 我觉得好舒服，尤其是而家呢啲咁样嘅天气，有时你听呢啲咁好似艺术歌曲咁嘅嘢，有 taste 啊吓。头先一个人梁继章咁样，系嘛？ 多谢多谢， 好啦。我到我啦， 好， 好，咁我以前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就同一位音乐人住啦，咁其实佢哋都做好多嘅编曲啦，我觉得嗰阵时候我个时间系好宝贵，同埋亦都好珍惜嘅，因为咧，因为佢喺我哋嗰层因为我个屋里面咧。嗰、那個佈置嘅係喺頂樓咧，就係佢個 studio。咁所以咧，好多時候佢會帶啲嘢翻去做，譬如可能喺度加吉他啊，咁你會聽到啦。可能佢做 mixing 啊，咁你又會聽到啦。咁當然亦都係開心，亦都係唔開心嘅事，就係有啲歌真係好難聽。咁你就係佢嗱，如果大家知道做編曲嘅，其實或者係阿 Michael 都有從事過做過唱片公司嘅，你都會知嘅。就算你話係 mixing 都好嘅話咧，係同一首歌聽一千次冇錯，聽一萬次，甚至乎嘅就係你。要用 headphone 听，咁就听到一啲好细致嘅嘢啦。你要用一个细嘅喇叭听，就系、是、出电台系听到啲咩嘅嘢啦。或者就好大声咁样听嘅话，你就听到好多啲细致嘅嘢，嗰啲 balancing 究竟边啲大声啲，边啲细声啲，总 之 几 好听 嘅 歌咧，都不是微仪嘅， 不是微仪嘅， 唔系你普通听一次歌咁。 冇错，佢哋系重复、重复、重复又重复，或者系同一段重复、重复、重复又重复。咁有时嘅就系你会觉得哇都几烦嘅，咁但系其实有时你会好开心，因为当佢喺度。由零至到可以将一首歌编到成为另外一首歌，亦都早人哋一步可以知道嘅就是、啊边个边个嘅歌星啦，即将会有呢首咁嘅歌出现啦咁样。咁当然啦，试过就有好多都好难听嘅啲歌嘅话，就会帮佢啫，轻轻咁就闩翻道门嘅啫，唔想再喺楼下度听到啦。但系呢一首歌曲咧，佢喺度编紧嘅时间咧，未有人声嘅，佢只系喺度弹紧啲音乐，咁就有琴声，琴嘅就所有嘅嘢其实都系佢编曲啦，成首歌，我觉得。佢做得系非常非常之好嘅，咁喺度做紧 mixing 嘅时候嘅话咧，我系突然之间听到佢喺度弹紧个前奏嘅时候咧，毛管动。 哇！ 我觉得呢啲就系音乐俾你嘅嗰种感染同埋嗰种感动，我觉得哇！呢首歌唔使听佢点样填词啦，首歌已经好有味道。我即刻砰砰砰咁冲上同佢讲，我就喂呢首乜嘢歌嚟噶？咁佢话系林忆莲即将会推出嘅就系呢一首歌。系睇住佢喺度慢慢由零至到一百，慢慢去诞生呢一首歌曲，由一个好普通嘅 melody， 直至到就系有呢一首。我每一次一听首呢一首歌嘅时候嘅话，我都会想起佢嘅，至少还有你。 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失。先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 将呢个歌送俾阿某先生， 系啊，祝福佢 一切顺利。 我知道佢嘅生活系非常之幸福嘅， 咁啊够啦， 大家都开开心心。 好， 一、yeah, 到你， 好啦， 阿细狗公， 唔好又话俾我听，又系阿方啊， 唔系， 唔好再俾我， 唔得啊， 又 人专一唔得啊， 净系得呢个 吓。 嗱、啊，我真系试过少年轻狂。做嗰啲即係伤到人嘅事， 真係 就凭你 係啊， 佢冇讲点伤 咁啊， 可能有啲丑狐激亲人啦、啊，臭亲人 系啊，冇咗窒息咁样系嘛？ 对唔住，我想进入翻我个 个 mood， 我个 mood， 唔好带走个 mood， 俾佢俾佢俾 马里空。 佢即系好多年前噶啦，都系九十年代嘅。 不如咁样，喂，我有少少建议啫、 啊。 你讲到十二点，我唔播住，我费事咧。 系、哎、我都系 唔够时间播你只歌啊。 系啊。 咁不如你讲到十二点好，将你嗰个 love story，、 啊、 我谂咪过成故事啦。 系啦。 定系你宁愿我哋播歌先，跟住先知道。 唔 好 讲晒， 唔紧啦，系啦，唔紧要啦。 少年轻狂，成日上床，系咪咁样？ 出自杜甫定韩愈啊？ 应该系李白啊。因为好奔放啊！ 少年呢、這 个饮咗 成日上床 之后，跟住就少年呢个 成日上床， 搞到好搞到啲嘢啷啷啷，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姑娘。 哇！呢、這个 姑娘系一个人嚟噶系嘛？姓施嘅 呢个文青你个戴咗个眼镜咧就 即刻如虎添翼。 继续啊！ 话说咧、 啊， 曾经咧，某年某月某日咧，就自己啲感情就有少少，即系想分又唔分咁样嘅。 啊，又系嗰个啊，即系个手都跟住搣开。 你唔知道，唔知啦，系啦，咁咧就有班好朋友，咁啊，有时候喂，不如去屋企玩下咧，食下饭啦，咁啊，认识咗个女仔。一个女仔咁，大家叫 我唔系好明白，你拍紧拖，你分就分手唔分手，跟住你去到第二度又见到第二个又中意啊？ 系啊， 你咪石狗公 咯， 少年轻狂 就咁样嘅话， 少年 轻狂 啊，系啊，系真系伤害人嘅呢啲，我真系少少衰噶，我依家都觉得系衰噶啦，冇办法，系啦，咁嗰个女仔， 你嘅报应报到而家， 仲未完， 未好过，未好过， 报应未， 系啊，嗰啲叫咩折堕啊， 抱怨大家。千祈唔好少年轻狂， 继续啦，快啲。 系啦，咁点咧？个女仔系啱啱离婚嘅，那个女仔 仲衰， 系啱离婚嘅， 仲衰啊！ 咁你个人哋啱啱离婚嘅话，你自己又、哦、即系一半离唔系，系咁跟住又同人哋喺埋一齐。 咁唔系 但嗰时你系有冇名分噶？即系你有女朋友定系有老婆？ 有女朋友，有女朋友 嘅，就想同 佢 分 嘅，冇错啦。 系啊，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就揾啲嘢嚟去蚀时间，就 唔系蚀时间嘅。咁、哦、呢个女仔咧，佢就离咗婚，跟住咧离咗婚之后咧，佢发觉就要去医院做个手术。 嗯， 咁期间咧，我就去医院陪佢。我好记得，我响佢床边坐喺度，其实即系好朋友倾偈 啫， 陪 住唱只笑宝宝，食蛋糕。 即刻好 快， 我要出院。 对，系咪毁坏咗你个 mood 啊？ 少年轻狂，佢响病床。 咁佢跟住佢出咗院之後咧，佢就覺得好 冇嘢嘅嗱，醫院嗰度冇發生嘢。 有啊，佢 講醫院啊嘛，醫院你想點啊？ 我點知你啊？ 唔係陪佢，佢覺得好舒服，佢又覺得好舒服、温馨。哦， 病都舒服。 因為佢喺度唱 照顧 食蘑菇食蛋糕，係啊，蛋仔掹掹即刻先到。啊，擘大口啊！ 我攞俾你下，我赵兰攞俾你，擘大口啦！ 仔 咁啊，反道之一 系啦， 咁啊，跟住咧，佢出院之后咧，就曾经开始过一段好少嘅时间。 哇，就 系 咁噶！ 但后来，佢就发现原来我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即系 好。阿马公子，停一停，我哋听十二点新闻，翻嚟继续你嗰个咁 小宝宝食蛋糕。 泰第二针科兴，整体嚟讲，沟针系安全有效。孔凡毅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第三针加强剂嘅研究啱啱开始，研究方向系打咗两针之后嘅人，第三针打伏必泰。他指出，第三针选用伏必泰是因为伏必泰整体产生的抗体较科兴强，特别是对 Delta 变种病毒。他认为两种疫苗都需要加强剂，而科兴会迫切一些，伏必泰就可以等待明年。孔凡毅建议，从未接种新冠疫苗的65岁以上长者要尽快接种，并且建议打伏必泰，因为保护力会比较好。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系横过广东沿岸，并且为该区带嚟骤雨。正午时分，广东内陆嘅气温较寻日低5-10度。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气温开始显著下降。今晚天气较凉，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较凉，朝早嘅气温喺18度左右。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8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76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4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0.4跌3.4，恒生中国企业94.44升4.4，腾讯控股509元跌5毫，中国平安62.6系升4.25毫，盈富基金26.74跌8仙。阿里巴巴174.2跌1.6，快手96.3升2.45，融创中国17.94升1.46，港交所483.2跌7.6，小米集团22.3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54，瑞士法郎8.465，澳元5.858，加元6.322。新西兰元5.606，欧元9.0704，每百日元对港元6.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9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65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02美元，卖出178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去北角方向龙尾就喺海港政府大楼对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在士美菲路。 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在亚公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Kitty 阿 O， 乜嘢事啊 ？Barbie 小霸。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后生细仔唔使 T 恤短裤都仲得啊！ 其实我都唔使噶， 我都冇需要噶。咁要提醒边个呢？ 钟哥， 互相关心，好似一家人、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 少年轻狂下集，主演马小敦， 继续。 话说那个女仔出咗院之后咧，咁因为佢同一个 roommate 住喺港岛区嘅，因为佢离咗婚嘛，咁啊约咗个女仔一齐住嘅，咁啊有时久唔久上去睇下佢啦，咁啊开始咗啦，系真系开始咗嘅，咁。佢唔知道我有另一半， 但你當時咧會唔會有少少即係心裏邊不如離開第一個，因為你都好似想翻 嘅， 係 啊，有絕對有。嗰陣時因為咧我都需要上大陸做嘢嘅，所以咧我變咗咧就可以係即係離開幾日嘅，冇人知嘅。咁當然啦，同 A 講就係話我去上大陸做嘢啦， 好你兩頭 去咗 B 度啦， 去咗 B 嗰度啦， 好乞人憎我呢啲嘢， 似佢 啊，係啊，係啊，唔係我真係覺得係乞人憎嘅， 係 啊，千祈唔好做 Stone Dogman 啊，知唔知你係石狗公啊？ 係啊，即係我係認衰嘅，絕對係衰。咁跟住好開心啦，跟住嗰個病咗個女仔就問我，其實你依家乜嘢情況？即係 突然之間毫無預備， 佢點解會知啊？ 唔系乜嘢情况？意思佢就系想我到底系单身？ 我系咩啊？ 系 其实我算唔算你女朋友？ 系啦，你咁样当我哋，我哋系啊咩关系咧？我哋 好多女仔中意问呢个问题。 梗系啦，因为 佢要清楚，因为佢离咗婚 啊， 佢啱啱离咗婚，佢就唔想。 又错一错一错再错， 你嘅屎抌都系影响埋佢，佢啱啱离婚又撞住个咁嘅人， 我咪就 系 话啦，你点能够落得到手噶？ 你嘅坏运气真系， 哇！你仲落手， 咁咪点啊？ 落脚啊！因为你知道人哋啱啱先离完婚，你唔好再伤害 人 啊嘛！ 啱啱感情受到伤害， 你二次伤害啊！ 一把刀插落去啊！你个人咁样嘅，岂有此理啊！真系唔播你嗰只， 我嚟咁话播你嗰只， 俾你打一下手板啊，最多。同埋咧，系真系伤害好多人， 好深噶。 因为呢个女仔咧，亦都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太太嘅姊妹嚟嘅，变咗即系牵连好多人，我绝对知道。 过分啊！ 系咁，到真系有一日， 你都冇答我问题。咁点解你唔谂下？你既然之前嗰、那个。 就嚟分，你不如分咗嗰个直。 我有谂啊， 都得噶。 我有谂啊，但系喺我未做任何嘢之前咧、 你唔系 人哋已经选择咗， 男人系拖泥带水。 系啊，佢 你哋决 定 啦，我唔决定，你哋决定。 佢唔做衰人啊嘛。 佢就发现咗阿 B 发现咗 A。 佢点解发现嘅？ 可能啲 call 機啩，同埋有時夜晚 佢都唔信你， 因為我都會喺阿 B 嗰度過夜嘅。 哇！ 因為話上大陸，咁佢會 少年輕狂嘛， 啊、 你唔記得下句咩？ 係我知，得閒就跳上牀嘛， 要跳上牀啊！ 梗要啦， 快脆會。 快脆會，哎呦， 喂，就咁樣樣，佢就揭穿咗啦。系、 啊、 揭穿咗， 有冇搞啲咩嘢啊？ 咩叫搞啲咩嘢？ 可以好咩噶疯狂 啊？冇，佢 好 冷静 啫， 佢系因为啱啱大家开始啦。咁但系自此咧就冇咗呢个朋友啦，连我好朋友全部冇晒、 嗯。 其实我自己都真系觉得几内疚， 几傻咧呢件事，伤咗三个心。 系啊， 一件事、嗯、你自己又伤心，嗰、 啊、 两个女人又伤心， 佢冇伤心， 佢 有 伤 心嘅， 我朋友都伤心。即 系 哇，你个衰仔咁样，伤 咗四个心， 系啊，同埋即系仲有周边嗰啲食， 你赢。 咁呢个歌点解令你谂起佢？ 因为佢就觉得我好似呢个 浪子一样， 系 啊，王健。 唔系， 你似个歌手， 你似 歌手好多头发噶喎， 边个嚟噶？ 个歌手好长 嘅，真系吗？ 做风云嗰个长头发， 风云嗰个我郑伊健， 系佢话我把声好似呢个人，咁佢仲好傻格格。 你唔好自己美化自己， 唔好再讲啦，你唔好再讲落去啦，系啊， 阿郑伊健嬲啊， 系啊，唔系啊，系任何中意郑伊健嘅人嘅话都会发恶梦。 咁系啦。亦都同佢曾經一齊聽過呢首歌嘅，咁其實呢首歌都令我諗起佢 有情歲月， 同埋 唔係直至消失燒雞翼， 直至消失燒雞翼，有 來吧，我哋燒雞翼， 直至消失燒雞翼。好，鄭伊健話。你似我， 我呸！林生生，打俾佢。 好啦，馬小強。怀住一个悔恨嘅心，点俾嗰个？ 同人哋讲对唔住， 对唔住，所有俾我伤害嘅人。 曾路过，只是我知，生有好意义。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需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死活着不可亲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剩太多的句子，和未说梦言，如何让你知？当我知这段匆匆故事无下次，剩太多黄昏，剩太多晨曦，和下半生。当中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晨曦，像已知再没法跟你在一起。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 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一个风流倜傥、貌似郑伊健的马小强，顶住个大肚腩跳上床，跟住话：不如我睇齐烧鸡翼好唔好啊？就有呢一只直至消失烧鸡翼。 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令那浅笑让我欢笑亦伤悲。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好感动啊！呢、這个故事，我有少少眼泪想流落嚟啊！因为嗰啲烟咧熏到我，烧鸡啲烟， 我就有啲鼻涕想流落嚟啫。哇！其实我觉得只能够证实嘅就系情人眼泪出西施咯。嗯、竟然嘅就系话佢会似郑伊健，佢把声似郑伊健。我谂除咗就系爱上咗佢，会将佢两样嘢摆埋一齐之外嘅话，应该 冇 错。 我嘅情绪仲未平复， 唔需要啊。系、嗯啊，今日我哋大家喺度听呢只歌嘅时候，都有啲想喊嘅感 觉。 系 啊，唔系都有故事嘅，每个人都有啲故事。 有故事嘅，好啦， 好到你啦， 去到我嘅大专嘅年代啊，嗰阵时咧有个小小女朋友啦，咁样好多都系爱情有关嘅呢啲歌曲吓、嗯，即系最深印象嘅。嗰阵时咧就其实个拍拖嘅时间唔系好长，我谂大约系三四个月啦，其实，但系因为系第一个女朋友嘛，所以个感受好深刻。 初恋爱恋没经验， 系啦，咁但系咧就嗰个画面咧就系话，因为嗰阵时咧嗱。可能唔知大家有冇印象，有啲酒店嗰啲 lobby lounge 咧，有啲菲律宾 band 啊喺度唱歌嗰啲，嗰啲好听，同埋你揸住杯酒咁饮啊饮啊，咁你会觉得好有 feel 嘅。咁当时系啦，冇错啦。咁嗰阵时喺湾仔有一间叫咩船嘅酒店咧， 我知 你知啦吓，系啦。咁佢有个 lobby lounge 嘅，系啦系啦。咁我哋就喺度坐坐下，突然间佢话啊呢只歌好听， 哇！ 当时我一听。哦，系呢队叫咩啊？佢叫 芝加哥乐队， 我就一路记住咗呢只 歌名就系、 是。If you leave me now, you 好，争取时间，我哋呢个 If You Leave Me Now， 去到12:23。 好，有啲歌曲咧令你想起一啲人嘅话，除咗情人之外嘅，仲有就你嘅亲人。 嗯， 系啦。以下我拣嘅呢一首歌曲系会一定会令到我想起我离开咗嘅姐姐。 嗯， 因为咧我帮佢做一个佢嘅告别式嗰时候咧，就有个筹备，有一个谂法嘅就系会将佢一啲可能生平之前嘅一啲照片啦，又或者佢嗰啲歌曲咧，希望可以就剪一个 video 喺当佢嘅告别仪式嗰度咧，就系怀念佢嘅播放嘅。咁当然你喺抄佢嗰啲相啊，又或者系一啲以前可能嗰啲合照或者 video 嘅时候嘅话，你会好伤心啦。我觉得莫过于重要嘅就系要喺佢嘅手机里面又睇下佢啲 playlist， 佢中意听啲咩歌， 即系了解佢，更加了解佢。 更加了解佢。咁第一首一出嚟嘅就系呢一只啦。我亦都将呢一首嘅歌曲咧系作为一个 music 嘅 backing 啦，就剪咗有好多佢嗰啲生平嘅相啦，将佢咧就系砌咗一个好好嘅 video 啦，一直咧都系摆咗喺我嘅手机里面嘅。 嗯， 当我想起佢嘅时候嘅话咧，我就会听埋呢一首歌曲，睇埋有好多佢嘅影像。我觉得佢从来都冇离开过，佢永远喺我心里面。 扬起了灰尘，回忆另一场梦。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分流，你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都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的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翻飞了往事，又是桌上眼眸，老商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平息了心思又是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冉冉是风，生命吹过面前，不肯一声化成了掌纹，挥霍了缘分，看透了景色，我懂得深刻。 好，争取时间，我哋最后一首歌就系来自马老师嘅，做咩笑嘅？ 我谂起你两个好开心，好好笑。嗱，我今日拣呢首歌咧，系响我生命中对我好重要嘅人，我对佢好感激，好感恩。因为 夏慕言啊， 其中一个啦。 快讲啦，唔够时间。 系啦，咁因为佢同我度过好多艰难嘅日子，开心嘅日子吓。咁呢个歌手都系佢介绍我听嘅，就系、是、一个老嘅女歌手，87岁 ，Nana Mouskouri， Over and Over。 好，送俾 我最感恩嘅人， 冇名噶， 知就知啦。 嗯，阿、 哦、 方， 又阿方，系咪叫四方方？ I never dared to reach for the moon. I never thought I'd know heaven so soon. I couldn't hope to say how I feel. The joy in my heart, no words can reveal. Over and over I whisper your name. Over and over I kiss you again. I see the light.Just a memory, the tears that I cried. Now just just a memory, the sighs that I sighed, dreams that I cherished all have come true. All my tomorrows I give to you. Over and over I whisper your name. Over and over I kiss you again. I see the 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Love is forever, no more goodbyes. Life's summer leaves may turn to gold. The love that we share will never grow old. Here in your arms, the world's far away. Here in your arms, forever I'll stay. Over and over I whisper. 喂，我知点解佢嗰个女朋友要点嘅歌佢听，话佢咧 over and over 教极都唔听， 系咪啊？一次又一次 点极都唔明啊 ！Over and over 成日话你。话极都系咁，所以就 over and over， 同埋同佢讲 over 啦，我哋咁样。 冇错，又或者你 game over， 你做人太 over 啦， 系咪破坏咗你个 mood 啊？ 系啊，对唔住。 翻嚟我哋 Doctor Eric 同你倾下偈，同埋最后咧会有即安剧送俾大家嘅。听紧风骚范围啦吓，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我哋先听12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16名区议员宣誓无效，当中包括民主党邝俊宇同光复东涌发起人黄俊阳。16名被裁定宣誓无效的议员包括荃湾区议会林石添、李洪波、屯門區議會曾錦榮、張錦雄、元朗區議會黎國榮、黃偉賢、邝俊宇、張志揚、伍軒宏、黎寶華、陳思雅和李慧峰、葵青區議會唐浩文、梁靜山以及離島區議會的黃俊陽、徐生雄，有關人士必須離任。當局在今個月8日安排68名屬於新界西和離島的區議員宣誓，17人宣誓有效性存疑，需要提供額外資料。經考慮有關區議員的書面回覆以及所有相關資料之後，監誓人確定其中16人的宣誓為無效宣誓，餘下一人是元朗區議員陳美蓮，她已經在今個月11日請辭。中央政府任命何佩珊为海关关长，免去邓以海的海关关长职务，即日生效。何佩珊成为海关成立以来首位女关长，邓以海即日起退休前休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何佩珊在香港海关服务30年，拥有丰富的部门运作经验，具备管理和领导才能，深信他定能够带领香港海关迎接未来的挑战。林郑月娥又感谢邓以海对香港特区的贡献，多年来带领部门在多项工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祝愿他退休之后生活愉快。卫生防护中心证实，近期发现的侵入性月形链球菌感染个案有群组爆发，79个证实染病的住院个案之中，32宗感染源头相同，另外27宗个案是其他血清型或者与上述群组基因排序不相同的序列，其余20宗的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有待确定。32名病人分别是14男18女，年龄介乎31至87岁，居住在不同地区。初步資料顯示，一半病人都表示曾經處理淡水魚，當中部分人報稱處理未經烹煮的淡水魚時手部帶有傷口，當中兩人是食肆廚師，一人是兼職魚販。 在中心接获通报时，根据医院管理局资料，32名病人当中2人已经离世，死因未能够确定与感染有关，另外10人已经出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由于较贫穷的国家无法获得所需的新冠疫苗，预料疫情大流行将会延至出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非洲只有少于5%的人口曾经接种过新冠疫苗，远低于其他州的大约40%数字。世卫高级官员艾尔沃德认为，全球疫苗接种的速度需要加快，呼吁国家放弃在国际社会上领取疫苗的轮候位置，令到药厂可以优先考虑贫穷国家的需要。又建議富裕國家就早前承諾捐出的疫苗數量進行盤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氣温開始顯著下降，今晚天氣較涼，吹和緩偏北風，風勢逐漸增強。展望未來一兩日較涼，朝早氣温在18度左右，下個星期初天色好轉，日間氣温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0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76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4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0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94.4，升4毫；腾讯控股509蚊，跌5毫；中国平安62.6，升4.25；阿里巴巴174蚊，跌1.8。盈富基金26.74，跌8仙；快手96.3，升2.45；融创中国17.92，升1.44；港交所483蚊，跌7.8；小米集团22.3，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14.1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1，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3点，跌441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34美元，卖出178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Kiki，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波城有几得意呢？ 十分啦、啊，但系嗰个得意咧，就可能唔系真系得意啦，都系幽默搞笑嗰只得意嘅。 是 Kiki Cynth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住一个正能量的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得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 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人。 好，听紧风骚烦人啊！十二点三十九分嘅啦，廿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下昼气温咧开始显著下降噶啦。今晚咧会较凉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亦都逐渐增强嘅。好啦，我哋开始呢个环节。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做我哋宠物时间，今日欢迎我哋嘅嘉宾 ，Hello， 早晨，Eric 先生， 早晨。好啦，今日咧 ，Sarah 咧就提呢个题目，都系最近一个新闻嚟嘅。 冇错啦，咁其实咧就已经系实行咗啦，就是、一个咧有关于嘅就系交通嘅最新嘅条例。咁啊，讲紧嘅就规定咧，司机需要喺撞到啲猫狗嘅时候要停车，甚至乎咧就系希望咧能够令到喺交通意外之中受伤嘅猫狗咧及时可以获得呢一个治理嘅，有助于加强咧就系保障动物嘅权利。 冇错，因为之前咧本来就已经有一个名单嘅啦，咁但系最初 唔涵盖佢哋， 唔涵盖佢哋嘅。以前咧就有马啦、牛啦、驴啦、雷啦、绵羊啦、猪啦或者山羊嘅， 冇错。 咁而家规定咧就要加埋佢哋落去啦， 加埋猫狗。 当然大家都明白嘅。咁如果真系发生咁嘅意外嘅时候，譬如可能你喺啲高速公路或者喺道路度撞到啲猫狗，咁作为司机嘅话，梗系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停低之后咧，你要报警。 因为有时喺 highway 咧都有啲难度，会有啲难度， 明 嘅，嘭嘭声嗰啲车。 系啊，如果佢飙出嚟嘅话，其实有时你都系要顾及自己个安全线。 多谢 Eric 啊，你点睇啊？ 系。 其实应该一早做啦，咁样。 系啊， 其实有时呢啲即系基本礼貌嚟嘅啫。你撞亲任何嘢都好，即系好难想象啲人真系唔停低啦吓。 系、 起码睇下系咪死咗，打个电话去渔农处啦、 嗯。 所以我即系其实就我100%赞成啦、 嗯。 就不过你好明显啊，预防好过等佢有事啦。所以大家记得嘅养狗就要永远唔好认。我知道有好多狗好乖会跟住你，不过咧、嗯、意外就发生一次嘅啫，即系你输唔起嘅， 系啊， 系啦，系啦，我就永远咧，我即系年年都会有人带只狗因为撞车嚟睇医生啦， 啊，真系噶， 年年好多次添，咁样就20几年咧、嗯，其实次次冇一次唔系啊，个主人就会同我讲话，第一句就话，哎呀，我佢可能十几岁嘅只狗啊，成世都好乖嘅，跟实我嘅，咁、 嗯、 啊今日被车撞死啦、啊，所以就所以真系发生一次，所以因为咁个效果咁严重，好似你有细蚊仔冇俾佢擒出窗口咁样。 基本嘢嚟嘅啫，嗬。 系啦，系啦，发生一次就唔得噶啦，所以一定唔好咯。 嗯， 我试过有一次喺街上面咧，见到一幕啦，就系咁样。咁、那个主人同嗰只狗咧，就一只狗就喺嗰边马路，人就喺呢边马路。我唔知点解佢哋会 分开咗。 系啦，可能主人过咗马路，只狗挂住望第一样嘢，唔知啦。突然间有只狗仔咧，一望过嚟，见到主人喺对面马路咧，当时系红灯嚟嘅。佢、不理三七廿一，可能佢好似细路仔唔见得爸爸妈妈咁啦。噗一声飙过嚟，好在无事，但系吓到大家都叫出嚟咯。 咁、其实当然啦，你话如果系个多数系咪会唔会系一啲狗仔会比较多？因为你会带出街啊嘛。 系、啦， 除非你系流浪嘅啫，系咪啊？即系 猫千祈唔好带猫出街啦吓。咁、就记得 keep 猫就室内嘅，永远唔好俾佢室外。我知道有啲人住村屋咧，就会可能只猫会出街啊，就其实入即系好多时佢会受伤嘅，即系出去咁样感染猫艾滋病，同其他猫打交啊。不过最惨系。佢会即系你知道香港系一个好出名嘅圣地货飞来嘅雀仔啦， 嗯， 系啦，咁样就佢哋会杀即系大自然生物嘅啫，所以咧就、 你个猫系嘛， 系啊，猫扑啲雀仔啊， 系啦，咁样加埋咧就就我都见啲人放猫都试过啲人带个绳嘅， 嗯， 咁样就我隔篱好旧时咧就有七只猫好得意嘅全部都，有一只就唔见咗。 好 型，日日都好型噶，带只猫落去，咁佢认为 OK， 好多时讲电话咁样，咁有一日就只猫走咗就唔翻嚟啦。 嗯， 同埋你头先讲话，出街嗰啲你记得唔带狗绳都系犯法嘅， 香 港有规例就其实佢可以罚你10,000蚊啦。加埋我都试过咧，做一个证人上法庭啊。咁樣就做專業證人啦，咁樣就變咗因為有隻狗又因為帶出街，咁樣就放狗繩咬咗另外一隻狗，就咬得好傷嘅，咁個人就去睇醫生做好多手術，咁唔止有個罰款啦，我記得個人都蝕咗成60,000+嘅嗰隻。 點解嘅？ 因为因为喺私家钱就系俾人告。 哦，因为赔翻嗰啲医药费， 你是讲咬人啊嘛。 哇，6万多元啊，哇，真系好贵下喎。 系啊，所以我嗰一次就即系真系好严重受伤喺个头嗰度啦，影响只眼睛啦，所以避免破费麻烦都好啦。其实千祈唔好即系大狗，即系其实好多时咧我个好多客人嗰啲狗系好无辜嘅，有时系另外一个主人成日即系放只狗，明知自己嘅狗都有啲危险噶啦。咁咧就如果你带狗绳咧，就有如果你见另外只狗会嚟咧，你要醒目。睇下你要睇下佢個 body language 係點樣。 嗯， 所以如果你擺曬味，不過好出奇噶，因為你只狗咧有啲狗好似好 friendly 嘅，不過咧嚟到咧，因為你只狗喺個繩上邊走唔甩咧，佢就冇咗。你知英文有個叫 fight and flight response， 即係如果有危機嘅，你 either 係企喺度打交啦，或者去走路啦。因為帶狗繩佢冇咗走路呢個選擇，所以只狗你狗可能見到另一隻狗。 因為條狗繩綁住佢走唔到啦，唯有打啦咁樣。 唯有打啦，咁你只狗就會好跌。咁你只狗啲即係好 defensive 咧，就可能引致另外一隻狗想攻擊你嘅，你只狗啦。所以其實另外一隻狗嚟企喺度中間，如果必不得已就即係你 嚇個人企喺中間啊， 係因為佢開始打就唔可以噶。 咁係啊，咪咬埋個主人咯。 唔係你冇，如果你因為你點樣大隻過另外一隻狗嘅，所以咧你如果即係大聲好喝佢話 no 或者 sit。即係有啲一般狗都即蝕啦嚇，咁佢就可能知道啊呢個情況唔㗎。不過好多時佢攻中埋嚟係太快嘅，咁你唯一一樣嘢就其實你出街大把遮。 大把遮 ，OK， 遮 住佢， 越講越多嘢， 係啦，冇錯，好熱吻咁樣，係咪？ 係啦，係啦，外國有啲人咧就會直情帶啲我哋叫 compress air 啦，即係一桶嗰啲撳會噴氣出嚟，空氣嘅啫，即係攞嚟清潔嘅。香港都有賣嘅，其實 係我知道有㗎， 係啊，噴走 keyboard 嗰啲塵嘅，咁樣就你可以用嗰啲嚇佢嘅，咁啊千祈唔好對隻手入去啦。所以其實係啊，放狗繩好多時你會害自己同害人嘅，同埋如果你咬到人咧你唔止俾人告之外咧，就嗰人好慘嘅，又要去打瘋狗症啊，咁啊，要打好多治療。 多謝 Eric 啊，不如咁啊，頭先我哋所講到啊，呢一個法例其實都係想為咗咧，又係有助咧，係加強嗰種。如果喺交通意外當中嘅話，啲貓或者係狗嘅話，可以及時得到治理嘅。不如我講下嘅就係話，如果萬一真係咁唔好彩，我車到只貓或者車到只狗，我應該第一時間我做啲咩？我除咗要報警之外。 Okay、 即係其實係咪？即係乜嘢都唔做，定係即係點樣？ 我認為簡單一句啦，你係好似人一樣嘅啫。第一樣嘢咧就你個 A B C 啦嚇，咁啊即係要 make sure 佢呼吸到。即係如果佢個頸或者乜嘢，你壓好佢個額頭少少，make sure 佢個 airways 啦 ，A 就 airways 啦、就佢呼吸到，係咁咧就加埋。如果你見佢有邊度流緊血嘅，排少少壓力，佢嘗試止血啦。佢冇咩病可以傳俾你嘅，所以都安全嘅。 即 係 幫佢止血啦，可以俾佢透到氣啦。 透到氣最緊要兩樣嘢嘅啫，其實咁樣就唔好喐佢啦。咁樣就打電話俾漁農處咯。 如果佢嘅主人喺度，直接同佢傾咯。 係啊，係啊，係要啊，即係話呢個法律規定係啊，你要即係 大家都要小心啲 嘅話，你都要俾翻。 最後一個問題，我問多啲 Evelyn， 頭先你提到狗繩係需要嘅啦。其實而家係咪所有狗都要戴口罩㗎？定係大狗先需要㗎？ 20公斤以上嘅， 大狗係要 嘅，係啦，大狗就要有豁免嘅，不過，兩邊都有豁免嘅。一咧，你就大狗，如果你去漁農處有個 course 咧，你可以 proof 你只狗佢 pass 到嗰個 test 咧，就唔需要嘅。第二，同埋有啲 extreme 嘅情況底下，用 common sense 啦，譬如如果你只狗係嗰刻好似種緊樹，你可以唔戴啦，梗係。咁樣就相反都係嘅。如果你只狗係知道係咬個人嘅，上個法庭嘅，個 magistrate 咧，個法官可以判斷你只狗係危險狗。就你知香港有幾種嘅危險係有五種嘅危險品種，唔可以喺香港繁殖啊咁樣嘅。佢可以提入你個只狗個別入邊個名單嘅。就變咗就佢哋一定要長期喺公眾地方，就一定要有個兩米長嘅繩嘅啫，唔可以拉長嘅繩。係、 哦、 啦，如果你綁起佢喺個碌柱都好咧，係可以1.5米嘅啫，同埋一個 影響人哋嘅地方嘅。 明白， 最 緊 要平安啲啦，冇錯， 好多嘢都真 係 要做嘅。好啦，多謝曬，多謝 Eric， 多謝曬， 多謝討論。 下個禮拜再揾你咯噃。好，時間差唔多啦，晏晝一點鐘噶啦，聽緊呢個風騷發榮，我一陣間就會有啲咩啊？ 職安劇， 冇錯啦。而我哋三個咧就喺聽日十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再見大家嘅， 拜拜。 提醒你氣温下降，小心身體。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喂，杨彤，你知唔知道有结果未啊？ 唔知道啊，我叫咗斯芬同 Martin 去问噶啦，但系两个都未翻。 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喂，斯芬 Martin 有结果未啊？ 喂，有。等我唞。 哇，睇下你跑两层楼梯就喘成咁嘅。 你俾佢唞顺条气先啦。Martin 你讲啦。 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作安全。 吓，我唔识 喎。咩唔识啊？我哋学过㗎喎。 我哋学过，但係我未试过真係落手落脚去换一个重型车辆嘅轮胎嘛。 我头先未讲完，今次比赛呢係以一个问答嘅形式去进行嘅。 哦，咁都好啲。 仲有啊，每个部门派两个同事去参加比赛就够㗎啦。 两个？咁我同莫莉囉。 係啊係啊，相信我哋啦，我同杨彤实攞冠军返嚟嘅。 唔好意思啊，我就唔同意嘅，我就觉得应该由我同埋阿 Martin 去攞咯。 冇错，因为我同斯芬都真系试过帮一格重型车轮换胎咯，一定比莫莉同埋杨彤你哋熟啊。 只系问答比赛啫，我哋对呢方面嘅理论好熟噶，应付到噶噃。 同埋啊，问答比赛嘅制胜关键，知唔知系咩啊？就是眼明手快啊，揿钟啊，抢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我同杨彤嘅反应一定快过你哋两个男人咯。 OK， 咁拗落去都係冇结果㗎喇。最有效嘅方法呢就係、是、不如我哋先嚟一场初赛呀，分开男女子组，咁互相发问，问到对方答唔到就为之胜出。胜出个组呢就可以代表部门去参赛，同意嘅话15分钟之后开始啦。 好。 Ladies first， 由你哋发问先。 好，就我问先啦。简单啲嘅，费事你哋唔识答啊！第一个问题，轮胎充气嘅时候造成爆破嘅原因又有啲乜嘢咧？讲出两个唔该。 充气嘅时候轮胎爆破嘅原因，第一过度加压，为轮胎充气嗰阵用咗超出建议嘅轮胎压力；第二因为轮胎本身有裂痕。 咁呢又啱嘅，不过仲有第三个原因，就系、是、因为用咗不相容或者损坏嘅车轮组件。同埋咧，高温亦都会令轮胎嘅橡胶分解而产生易燃混合气体，所以就会有机会引致爆炸啦。 咁既然系咁啊，不如都到我哋问啦吓。嗱，当轮胎状态就唔理想，例如系爆胎啦，又或者系嗰个胎纹深度不足嘅时候咧，就必须要更换嘅，确保行车安全啊嘛。嗱，要更换呢一个轮胎，第一步咧就梗系要拆除轮胎啦。好啦，请讲出拆除轮胎嘅正确步骤啊！ 哈，示范听实咯，就系、是、先拍好架重型车辆，再拉起手掣，同埋要熄咗个引擎，再用蝎子固定好其他嘅轮胎，以免车轮滑动啊。 系啊，跟住再用千斤顶即起需要拆除轮胎嘅嗰一边，然后放置有足够承重力嘅支架，再将千斤顶慢慢降低，等支架可以承托车辆嘅重量。 将需要更换嘅车胎彻底放弃，而喺放弃嘅时候，所有人都要远离轮胎组件可能会飞脱嘅轨迹范围啊！ 仲要确保辅助移送轮胎嘅机械设备已经喺合适嘅位置，先好去拆除轮胎啊，防止轮胎喺松脱嘅时候会突然移位。 系答得好仔细啊，你哋！但系我都有嘢要补充，由于轮胎好重啦，咁就应该用机械嘅辅助设备，就能够减少体力处理操作嘅需要，减低受伤整亲嘅机会啦。 嗱 ，Martin 咧，你嘅补充系好啱嘅，但系我同杨彤冇讲，唔代表我哋唔知道，系你抢住答啫。 OK， 下次我去等你哋真系唔识答嗰阵，我先补充噶啦。 放心啦，系唔会有咁嘅机会嘅。到我哋问啦，拆咗个旧轮胎出嚟，要安装新轮胎上去之前，有乜嘢需要做呢？ 我知道、啊。 就喺安装新轮胎之前咧，就要检查个轮网同埋佢嘅组件，啊，确保佢哋咧系选配正確啊，同埋状况良好嘅。若果发现啊唔配合，例如有啊裂缝啊、磨蚀、磨损啊、腐蚀啊、变形等等嘅情况咧，就应该立即作出更换啦。 仲要睇清楚轮胎里边有冇异物啦、污垢、铁锈、水分等等，有嘅话咧就要先清除好啦。 啊，同埋啊，要将新嘅轮胎安装喺轮网嘅时候咧，就要避免使用含易燃物质嘅润滑油。啊，好啦，当我哋咧做好晒嗰啲检查，当然仲要确保个轮胎系充够气噶啦。而帮个轮胎充气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嘢要注意啦。请你哋又讲出两样啦。 好啊，冇问题啊。为轮胎充气嘅时候咧，要确保冇任何人停留喺轮胎充气范围之内，同埋应该要利用防护装置包围或者固定轮胎，例如安全笼或者安全架。 虽然你净系叫我哋答两样，但系咧为咗代表我哋喺呢方面都系好熟悉嘅，我啊再静静鸡讲样嘢你哋知啦，就系、是、安全起见啊，应该使用啊可以夹喺轮网阀心，并且有足够长度嘅气喉为轮胎充气，因为咁样嘅话，从业员就可以同充气中嘅轮胎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啦。 嗯，而何为安全距离呢？就要视乎轮胎制造商的指引啦，亦都要根据轮胎和车辆制造商的建议，调校合适的气压值为轮胎充气，咁就可以避免过度加压而引致轮胎爆破。 示范 Marston 系咪觉得好沮丧呢？你哋问劲我同杨彤啊，我哋都系识答噶啦，都讲咗你知。虽然我哋咧就冇亲身换过轮胎，但系唔代表佢嘅理论运作，我哋系唔熟悉噶。 知啦知啦，但你哋未算赢噶，因为你哋问嘅问题我哋都识答噶。好啦，到你哋问啦。 好啊，安装好轮胎之后有乜嘢安全步骤要做啊？ 实在太容易啦 ，Marston， 俾你 KO 佢。 好，喺确保妥善安装之后咧，就要进行复检，确保组仓正确无误，先好升起个千斤顶，再而去车底嘅支架。跟住先可以收翻个千斤顶同埋其他蚀子，咁先算系完成成个换胎同埋充气嘅工序。 哈，答得几好、啊。OK， 到你哋发问啦，仲有啲咩问？问啊问啊问啊。 冇嘢要问啊，咁到我同莫莉赢噶啦噃。 咩啊？一开始讲明啊嘛，系答唔到问题先算输噶嘛，唔系问唔到问题输啊嘛。 咪系咯。 咁啊，你哋问唔到问题，我哋又点答你哋问题啊？又系你哋快啲问问题咯。 嗱，即系咁，一时之间谂唔到。 快啲啦，谂唔到即系输啦。 重型车辆要换胎，跟足程序勿贪快。我哋系石山街。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还有劳工处欢迎各界参加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21-2022安全问答比赛，今届比赛的奖项比过往更加丰富，11月3号就截止报名的了，还不快点上到劳工处网页下载表格报名参加。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善，今天玻璃更加干脆点，我一起发梦，不需管中多少的冷战， 车身升降世加面，旧有的束缚这名求变，喧哗作乐天生天让我有我主见，尽心态，不需要卖力犯规，前边最坏，我将心灵期待。追上世界，尽心态，就学习如何追归，收住宿舍，勇敢一片无怀。如人类心中出现，即使相识当年，对着世界空念，却为诗的经典破格中开始。 浪漫世界的古怪，不见历史即是歪，构想够大， 创新的世界，见证世界新生态。